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的活动持续，十名人士包括家长、大学生和退休学者继续在政府总部外绝食。有绝食人士说暂时不会设期限。大联盟的正是要求政府下午五点之前回复是否撤回国民教育科。而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就说会将行动升级，不排除发起罢课。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晚就说见到本港有部分人仍然反对推行国教科，但强调这一科并非洗脑，教材是由学校编制，政府只是提供参考指引，希望反对人士可以加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一起商量指引哪些的部分存在问题。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加快购买钓鱼岛的步伐，今日开始和声称是钓鱼岛的拥有人商讨签约内容。报道说如果一切顺利，今个月11号会召开内阁会议，确认国有化的方针后，会以20亿5000万日元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三个岛聚，将岛聚国有化之后，就会由国土交通省去管理。日本共同社的全民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四成受访者对首相野田佳彦政府处理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措施予以肯定，但接近五成六受访者就表示不满。香港保钓人士乘坐渔船在上个月15号抵达钓鱼岛之后，部分人登上钓鱼岛，野田政府最后是决定遣返，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政府的处理方式在国内引起争议，受到批评。根据共同社今次的民调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是 26.3%， 较上个月的 27.9% 为低。体育消息，伦敦残疾人奥运会本港田径选手苏华伟在100米跑 T36 组决赛得第四，赛事的金银铜牌分别由俄罗斯、英国和乌克兰的选手夺得。苏华伟跑出的时间是12秒28，比季军慢了 0.02 秒。英超联的赛事，曼联作客修咸顿，两度落后之下反胜3-2，云佩斯连中三元，曼联先失一球之后由云佩斯追平，曼联再落后之下，云佩斯曾经射失12码，但他个人其后连入两球，为曼联反胜修咸顿3-2。另一场阿仙奴两球正胜利物浦，取得今季首场的胜仗，而纽卡素就同阿士东维拉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城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嘅阿亨歌城。 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今日香港， 风九浪最阴湿。西贡有两个男人去沼石边钓鱼，遇到俗称风九浪的巨浪，将他们扯咗落海，一个获救，一个失踪。风九浪这个名词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这种浪最为阴湿，毫无预兆就会扑埋身，所以有无风三尺浪的俗语。海洋专家指出，风九浪是一种涌浪，成因很复杂，通常在打风之后就会出现，它的方向和其他浪刚好相反。另外，如果海底出现山崩，亦会产生风九浪。1909年一艘游轮驶经南非的开普敦，就被风九浪打沉，船上211人全部丧生。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小姐，警察，身份证啊，唔该。 做乜要我张身份证啊？ 我见你攞住部手机周围影，我要检查埋你部手机啊！ 我就系专影你哋啲警察啊，蛇王偷懒啊！ 小姐，俾部手机我啊！ 你做乜抢我部手机啊？我要报警，我要投诉你啊！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成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点20分，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点37分，呢个咁嘅开学日啊！ 开学日啊，今日就系即系开学日，以前诶开学日梗系讲啲交通挤塞啊，翻落情况。今年唔系啦，今日有标题话黑色开学，今年焦点讲，当然你讲到国民教育科啦。咁啊，似乎而家情况咧就政府咧真系唔知点收科，同埋政府要出嘅招咧，差唔多出晒咯吓。而家系咪用一个拖字诀，希望就拖到咧，即系可能啲学生啊、家长啲斗志慢慢就系松懈咗咧，就系即系暗度陈仓啊，照推而已啊。 而家咧就系吓啲保皇党又好，建制派又好吓、啊，哇！连啲维园阿伯都出埋嚟闹啊，黄之锋啦，真系离晒谱，真系啊！ 咁你越闹佢越激起，即系大家对呢位即系同学仔嘅爱护同埋支持咧。即系睇见咧，如果你咁样将个民意咁样去即系分化落去，亦都唔系解决问题之道、嗯、啊！一亦都系即系政府要考量嘅地方、嗯。你只要激发更大嘅民愤，更大嘅对中国即系所谓介入香港事务嗰种嘅反感，甚至牵涉到你自由行嘅反感， 系、 啊、对发展大东北好多嘅问题咧。嗱，嗰个深层次矛盾、嗯、今次就全部揭晒出嚟噶啦。 系啦，唔论你有冇去。到礼拜六嗰个就喺呢个政府总部嘅集会，或者你喺到电视嘅直播，你系好感动嘅真系。 同埋你而家睇见咁嘅情况落去，就是、民意只会继续嘅钟摆系倾向咧，系支持学生家长，同埋更发更多共鸣出咗嚟嘅。所以你政府系立于咧喺民意上一个必败之地嘅。 嗯，咁但系咧。吹水鹅出嚟话：你哋咁样做好激烈喎、啊，吓、啊、 呢、這个女人咧，早晨呢个女人咧，我话俾你听咧，我就真系睇见佢咧，就直情愤怒。嗱，一个欺世盗名，一个呃人嘅人，同啲传媒就喺度咧，啊，互相抽水。嗱、啊，你睇到嘅，因为佢过去咧有个高民望，好打得。但由头到尾我识咗呢个人，即系唔系识佢啊？即系我哋作为评论员，作为立法会议员， 即系你观察咗佢嘅表现啊！ 我观察咗十几年，嗯、我由头到尾都知道佢系一个咧，净系顾自己嘅人嚟嘅，一个咧完全唔尊重民意人嚟嘅。嗱，远嘅讲翻啊，呢、這个社会福利处当时去做处长嘅时候，佢几强硬啊！啊！一刀切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啊，将嗰啲啊 资助 社工啊，将佢哋嗰个待遇全部削减，亦都削减服务。当时 唉，唔好话我成日数佢啦。有个衰仔搵张轮椅推个啊，推个阿妈出街啊，佢竟然讲一啲好凉薄嘅说话，同阿罗范招芬讲死得人死得老师少嘅差唔多嘅。啊，跟住填海，诶，佢冇做过一件好事嘅，其实嗱，跟住你睇下话好打得咧，其实就许仕仁啊呢、這个翘王咧，啊政府翘王咧就根本喺度揶揄佢嘅，啊咁啊最终皇后码头、天星码头咪拆咗，咪系打得啊，打你班友啊嘛， 就是、去对话嘛 吓，香港人就好怪嘅，即系有班僆仔啊，即系陈景辉佢哋。啊！反对呢个皇后码头，反对天星码头，啊！咁佢哋有集会，有抗议行动，佢不过走去同我哋倾偈啫嘛，咁叫好打得，倾完之后咪照拆，咁啊呃晒你香港人啦，香港人好容易呃嘅。咁跟住僭建事件啦，佢话佢喺任内当时即系任权个政权啦，任内佢搞掂乡下佬嘅，啊搞咩？搞个屁！啊！咁而家你睇到噶。呢、这个国民教育琴日出嚟讲啲咩说话啫？佢话班学生激进啊，话班学生激进啊，跟住就话呢个咁嘅政策唔系石头爆出嚟噶，系政府啊上一届政府酝酿咗好多个月噶，好多年噶，啊咁而家先推出嚟噶，深思熟虑啊，啊即系因为嗱，你如果信佢咧，嗱呢啲逻辑咧你要咁睇，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啊，萧规。 曹秦 即系曾荫权政府做过嘅嘢咧，呢一届政府咧就要继续落去嘅。咁你唔见到即刻搞掂个治安心， 治安心慢慢可以变啦，系啦。 唔系，即系你明唔明啊？呢个系 学晒啦， 呢个逻辑，呢个唔系喺 变埋治安心嚟噶， 呢个叫逻辑嘅矛盾咯，就冇咁嘅事嘅。啊，仲有一样嘢，作非今时。当曾荫权呢个政府推呢个国民政策、国民教育啊，系曾荫权政府推嘅，立法会又通过啦。当咁呢样嘢，而家市民出嚟反对啊嘛，学生出嚟反对啊嘛，啲人最中意讲咩持份者啊，学生出嚟反对，老师出嚟反对，家长出嚟反对，社会人士出嚟反对，咁唔见你去改。嗱，呢个咪骗子嚟嘅咯，跟住咧就走埋去嗰啲咁嘅电台啦。所以点解 DBC 咧被打压咧？其中一个原因嘅就系因为我哋讲真话，我哋唔会放水，亦都唔会抽水。走去嗰啲咁嘅商业电台呢啲咁嘅逢礼拜六擦帮高官擦鞋嘅节目，直情上牌俾佢睇住下家叫紧十三幺噶啦，仲打嗰啲叫咩咧？嗰啲叫咩？我都唔识。 问啦，林中华熟啲啊， 佢叫咩狗啊？ 啊，仲打啲妖狗出嚟，唔知博人食虎。问佢，你个地产政策有冇考虑到推出之前有冇考虑到地产商噶？呢咪直情喂牌俾佢食噶咯？呢、這个咁嘅十招车大炮噶，你睇下啲楼价， 即刻个个 封盘啊，期货可居啊，地产股即刻升啊！咁啊，仲打个牌俾佢上，跟住最好似今日大部分报纸，反对派报纸又好，你当嘅啊，反对派报纸又好，保皇党政嘅报纸又好，就帮佢吹水啦，啊，帮佢吹嘘佢啦，话咩度日如年，梗系啦，你入咗个骗子集团，我当你之前唔系骗子啊，你入咗骗子集团，第一个月梗系度日如年啦，你要学嘢啊嘛，咁跟住佢咪穿煲咯。啊！鬼炮未枕啦，做咗个月之后，而家理顺咗啦，而家掂啦，即系佢正式咧成为老千啦，就咁简单啫嘛！你睇今日啲报纸，睇今日啲传媒，个个喺度同佢咧打锣打鼓，仲要好似好同情佢。哎呀，做呢份工度日如年，又系揸巴士，又系度日如年，啊，度日如年，攞几廿万一个月，住官邸，啊，吹咩啊，呼风唤雨。玩到你班友残咗，叫度日如年。我哋香港市民就度日如年。嗱，所以你话睇咗呢啲 喂大班嗱，有时候咧嗰啲咁嘅节目，即使系摆个机会俾佢去讲嘢都好咧，佢都会讲漏口嘅，就因为佢系松懈咗。嗱，佢第一佢就好艰难，第二句之后咧佢就话咧，哇阿 C Y 咧就咧系咩都系咧系放手俾佢做噶啦。咁啊，即系话俾我哋知咧， CY 根本就冇时间去做特首，去做其他啲任务。而家所有嗰啲坏嘅政策，所有唔好嘢，都系你娥姐搞出嚟嘅。 佢咪刽子手咯，即系啊，佢就系刽子手嚟嘅咯。啊，即系 CY 出声嗱，咁啊边个喐？ 佢 话 咧，发展到成熟之后，先至向佢汇报嘅咋。所以所有嘅坏事都系你 都唔系 林志荣嘅事。 诶，唔系咁又唔系，系 CY 嗱咁。第一呢、這个唔系好人啦、啊，我从来都认为林郑月娥唔系一个好官嚟嘅，啊一个好自私嘅人嚟嘅。当年佢为咗自己仔女啲教育，嗱佢为咗真系为咗两个细佬哥噶，要求政府咧有一全世界冇一份咁嘅筍工嘅，要求当时嘅政府派去英国做专员。啊！去英国做专员，为咗自己屋企人，为咗自己细佬嗰啲教育，佢的确系一个好嘅父母嚟嘅，好嘅妈咪嚟嘅。咁啊，但系有问题，有份咁样顺工啊嘛，佢话调就调噶嘛，我中意去边就去边，我哋出钱咩送去英国，等佢啲仔可以受到一啲咧不受洗脑、不受填鸭嘅教育。啊，咁啊，人哋望子成龙咧，就要万亩三千。啊！走去啲豪宅区嗰度咧买楼，甚至乎租个信箱，都系希望啲仔做读名校啫。佢完全唔使付出代价噶啦，一翻嚟先数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吗？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7嗱，吹水我咧就去嗰啲咁嘅擦鞋电台节目咧，啊，就俾个机会佢，啊，帮佢做屎片医生，啊，即系传媒咧同嗰啲屎片医生咧，啊，大合奏。就俾个机会去表白，啊懒感性咩度日如年，啊咩石头爆出嚟，啊跟住闹啲学生仔咧，啊激进咩人嚟嘅，跟住又话咧，你唔好以为你要绝食就一定要赢噶，冇得赢噶，仲要话埋俾你冇得赢嘅，即系话你死咗都冇得赢噶，见好即收啊，仲要即系话俾人听咩啊，即系而家未喐你未清场啊。你见好即收啦，冇输赢噶，唔系零和游戏嚟噶。你如果你绝食，你搵几万人走喺嗰度打锣打鼓，我就惊你啊！ 啊，讲嗰啲人数又好妙啊！呢、這个差人真系啊，即系讲差佬啊，真系离晒谱啲数目字真系。 有咩衰得过啲、哎？有咩衰得过啲传媒咧？又一直喺先同啲传媒算账啦、啊。喂，我哋礼拜五嗰晚有几多人 咧？ 任你噏啊，成个遮打公园塞满人，可以挤几多人 咧？闲闲地两三千人咧。 点都有五千啩， 啊， 啊，因为入唔到去， 系， 啊，即系佢有啲采取不报道， 嗯， 啊，报道嗰啲就话你一千人， 嗯， 啊，最有公信力都系信报啊，系话你有几千人， 嗯， 嗱，有啲直情到冇咁嘅事发生，即系香港咧，礼拜五嗰晚咧，喺遮打公园系冇人喺度嘅，系冇人喺度， 系冇事发生添， 冇事发生过嗱，呢啲唔好讲，我哋啲嘢唔好讲住啦，讲翻人哋啲嘢先。你呢咁嘅吹水我嗱，讲翻度日如年啦，我真系好希望咧嗱，今日我哋系开放日嚟嘅，9:30开始咧， 系 就开放日啊！林毓华醒啲啊，开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嚟睇你噶， 开咗啦后边吓， 开前面个窗啊，俾、 哦、 人睇你啊，唔系你睇出边啊，九、 哦、 点半之下， 所谓啊， 心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哋电话1872111，我好想啲听众打电话入嚟，话俾我哋听今日你喺香港嘅生活点样系度日如年嘅，话俾林郑月娥听，佢就话佢度日如年，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住官邸，啊，那个官邸点而家值几多钱啊？维多利亚 house， 即系嗰间维多利亚大屋。 政务司司长官邸在百家道那幅地啊，如果现在拿出来拍卖，我告诉你20亿都买到，住在一间20亿的屋，有管事，有柱，有司机啊，有保镖啊，跟住呢就玩残你啲香港人，你就话俾我听度日如年。而家香港人最怒气一样嘢呢啊，就係、是、你玩过啲靓，你走去洗脑啊，你走去搞啲咁嘅国民教育，个个都係为咗中尤其是做父母。 大班啊，可能真係度日如年，你可能慢慢都喊都唔定。因为佢最亲爱嘅仔女唔喺佢身边， 你唔好讲埋呢啲嘢啦，唔好帮佢啦。如果唔系我又闹埋你一份，你使乜帮？ 喂，帮佢啊！喂，啲人睇佢咁啊，系佢自己选择噶嘛， 佢唔会喊噶。对唔住林一华，如果佢喊咧，佢就翻咗英国噶啦，或者叫仔翻嚟噶。你唔好帮佢讲好话啦，我就闹闹呢啲人啦。你咁咪同嗰个陈淑梅有咩分别啫？问佢嗰个地产政策有冇考虑到地产商嘅反应嘅？地产商拍烂手掌嚟噶，啲股价直升嘅，梗系有考虑啦。让啲地产商等佢早啲。good 水啊，两年后嘅楼市有冇人睇到啊？俾佢卖两年楼花，早啲 good 水，早啲收钱，未起楼已经收钱啦。即咁样做话冇考虑到地产商嘅感受，梗系有啦。不过问题就系考虑到地产商会支持嘅，啊，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继续坐大啲地产商，啊，不知所谓，仲系喊，佢点会喊呢个人？你俾你喺度喺你俾佢做你嗰做佢嗰份啦，笑到咔咔声，我同你都 系嘛？ 你俾我做下 CS 啊，等我唔咔咔声笑，度、 啊、 日如年， 度日如年，一日 一万蚊人工以上收现水，跟住咧成个官邸使用一个先冧仔出，啊，除咗买牙膏之外，我谂牙膏唔知使唔使买啊，厕所纸唔使买噶，以前厕所纸有 HK 嗰个字嘅，同啲监等用嗰啲一样噶。喂，大佬啊，度日如年，你问下巴士佬点样辛苦法度日如年？你问你而家喺街边执紧纸皮嗰阿婆点样啊？度日如年，当年佢自己为咗细佬哥啲教育，嗱，我哋今日都系今时今日，礼拜六礼拜个周末，倾盆大雨又好，出彩虹又好，出晒太阳又好，几万人走去呢个政府总部。为咗乜啫？为咗细佬哥啫嘛，为咗下一代啫嘛。佢当年为咗自己下一代，佢可以用我哋夹钱咩送佢成家人去英国读书啊！啊，佢老公就可以走去做研究，啊，佢两个仔就可以走去读英国啲学校，不受洗脑，啊，佢自己就去到英国总威，又有官邸住。你知唔知英国啊？嗰个办事处啊，喺正伦敦最旺嘅地方，佢住咗官邸，点样值几多钱？啊，冇维多利亚大屋咁贵，但系都英国人啊，皇族先住到嗰啲地方。啊，喺 W1 定，总之系最英国最贵、伦敦最贵嘅地段，我哋有间大屋俾佢住。啊，佢一个人啊，度日如年。啊，而家佢仔咪叻晒咯，喺英国唔系剑桥就牛津，唔知边间，唔好理啊。我老公啊做学者，可以继续研究。佢就香港搵真银，啊，擘大眼就使我哋啲钱，大花筒。跟住呢所有啲钱储起咗呢就喺英国买楼，佢就聪明过你嘅大佬。啊喂大佬，咁样叫度日如年，我最兴呢句说话，度日如年，你根本就喺度煽踏紧我哋香港人。咁你就度日如年，我哋点呢？嗱，真係唔该打个电话入嚟 1872111, 哎，等啲听众讲下香港人今时今日嘅生活点样度日，我哋 度日如世纪囉。啊，咁简单。 如果佢度日如年，林一华讲啱啊。我哋度日如100年啊，几惨啊！点样受佢苦啊？每日佢哋呢个政府倒行逆施，做埋啲咁嘅嘢，每日都喺度要我哋受罪。 其实香港人即系今日辛苦冇所谓，即系挨喺度，但系睇到即系明天有希望，睇到社会出路，睇自己有出路，自己有向上爬嘅机会。即系今日嚟讲，即系最大问题，年轻人睇唔到自己有向上爬嘅机会吓，咁亦都睇到整个社会咁嘅即系贫富悬殊吓，嗰啲向上爬升嘅机会塞咗，而整个施政嗰种嘅混乱，整个社会就走向嗰种不断嘅即系矛盾，政府嗰种无力去改变问题。一个国民教育科吓搞咗咁耐，只会不断陷入一个更深嘅矛盾，完全冇解决问题嘅能力啦。呢、这个就系咧就令到香港人更加咁样堕入乱。除咗经济因素之外，你睇唔到个社会系有希望，同埋睇个社会系向下沉沦，呢、这个系更大嘅危机所在啊！ 同埋最大件事就是你听到嗰啲家长啊，嗰啲系 唔同嘅人、唔同界别嘅人士讲，你系挑战香港核心价值咧，破坏紧我哋基本嗰啲系信念啊嘛，真系。 同埋今次有啲人话喂，啲系咪嗰啲咩政客出嚟搞？其实你真正最大嘅问题咪长期观察佢哋今次。运动主力嘅发动者同埋嗰啲声援者基本上嗰啲平时咧系比较上系少出声、 温 和派，同埋系理性，同埋系好多系好有深度嘅一啲嘅分析出嚟。 你谂下嗰日， 并非一啲浅薄嘅政客带动咗出嚟噶。 你谂下我哋嗰日嘅几千人喺呢个遮打公园，有冇任何事端出现？冇嘅，完全和平嘅。你睇下呢个政府总部又系啊，呢、這个天马嗰度。啊，咁样叫激动、激进，啊，咁样叫做咧，仲有啊，而家就发动所有舆论咧，就喐嗰班僆仔。嗱，你知唔知好惨嘅？你知做嗰班僆仔嘅父母咧，即系我叫做僆仔，可能有人就话大班有冇搞错？呢班等于嗰日李柱明讲，系我哋明日嘅希望， 明日嘅希望 啊，即系呢班小朋友，你嗰种俾你呢个城市论坛喺城市论坛嘅表现。啊！你睇佢哋嘅表现，同嗰啲立法会嗰啲辩论，喂，呢班年青人真系啊！李柱明讲得啱啊，系令人感动啊！证明佢哋嘅质素啊，高过晒而家就选立法会嗰班人，嗰班人又不知所谓嘅。民主派有民主派自己喺度打，建制派嗰啲简直不堪。喂，有啲人根本连做区议员嘅资格都冇，而家就走去选立法会，啊，仲要实选到嘅，好多阴功。你谂下嗰班咩人？ 香港嘅无奈啊嘛，就系啦，就可以 我哋度日如年啊，话俾你，我哋自己就喺度度日如年啊！我真系话俾你听咧，听众真系要打电话嚟。 所以今次成个国民教育科系将牵动咗好多嘅不满情绪，好多嘅中港深层啲矛盾， 仲有啊， 牵动出嚟。 佢而家正话你讲嗰样嘢啊，佢而家唔系侥幸之心，唔系喺度拖，佢拖系咩？拖到九号咋？拖到九月九号立法会选举完毕之后，你就知佢啲凶狠嘢出嚟噶啦。到时会呢，如果你仲去霸住政府总部，佢就会嚟清场。啊，跟住呢，所有立法会议员呢选入去嗰班保皇党呢，一定占大多数㗎。佢鍾意过乜都得㗎，你玩咩拉布，一冇得玩㗎。冇有你玩拉布玩都够囉。啊，跟住佢又话俾听，我准备派10,000蚊一个人，啊，攞到法案上去，你拉呀、啊、你咁胆拉呀、啊、边个拉呀、啊、香港人最好㗎啦。啊，跟住就话俾啲执纸皮啲阿婆妹佢俾3,000蚊佢，咁你够唔够胆拉？喂，佢哋空有成竹嘅，佢哋而家就喺度同你玩民税，大家斗玩，佢随时派2,000亿，有乜所谓啫？你睇到噶，今日我听你讲啊，话呢个林郑月娥啊，系咪你讲定边个讲啊？话佢个办公室边个入得去最多？张建宗啊嘛。 有个系有个专报纸讲系啦，即系同嗰个民生劳工福利嗰度系，即系嗰个政务司司长。 即系呢 个 政府会一选完立法会就派糖噶啦、跟住就喺度咧，你睇到嘅呢几日都系噶，将呢个国民教育喺未出啲政策出嚟同佢抢头条咯。你唔好以为好多人，不过你听紧个 DBC 嚟嘅啫，其实对唔住啊，我哋系误导咗你嘅，我都要道歉啊。传媒唔系咁样样噶。得两张报纸做头版嘅咋？呢、這个国民教育，全香港嘅传媒系讲紧第啲嘢噶，系当睇唔到嘅，即系等于 DBC 嗰个礼拜五有成万人，我 冇发生过，好多人觉得系啦。 喺呢个遮打公园系冇发生过，好多嘢佢哋都冇发生过， 只不提 可以睇到呢班记者嘅质素。呢、這个咁嘅陈茂波连续出咗嚟两次，冇人追问佢哋几时辞职噶。冇人追问佢劏房嗰啲嘢㗎，咩记者嚟㗎呢啲系。喔、哦、係啦，咁因为你可以话啊，佢可以唔答你，系唔答你，你起码有个生逼，等于你喝佢。陈茂波你几时辞职啊？陈茂波几时交代啲劏房啊？起码啲声音系代表市民嘅声音出到嚟嘛，但系啲记者系唔问呢啲嘢。 即官员可以扮失忆，但系传媒市民唔可以失忆。 仲有一样嘢，你话系嗰个房屋政策好紧要，但系佢嗰十招。 搵老衬啫嘛， 短期、中期上远期，你一攞嚟睇啊，开有 briefing 噶嘛，你已经知啦，冇料到你仲同佢讲房屋，有咩好问啊？房屋就买一样嘢咧玩嘢，净系问佢点解又益地产商啊？点解今日啲房屋会咁贵？我话俾你，全部85,000之祸，因为有咗85,000之后咧，孙公咧，董建华同梁振英脚软啊嘛，即刻整个孙九招出嚟，孙九招系咩嚟噶？孙九招就即刻控制咗个供应噶嘛。 咁咁多年咪冇晒供应囉。 有 三万几一个单位包埋居屋啊唔止添啊。跟住你整个85,000之后先又衰咗呢就完全乜都唔起。咁搞到今日货供不应求囉。喂呢啲全部 都唔起连地都唔拍卖啦。 所以我哋唔可以失忆嘅因为跟返嗰个历史嘅进程了解情况。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要求政府今日下午5点前回复系咪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话：如果政府拒绝撤回，会将行动升级，唔排除发起罢课。10名的绝食人士继续留守政府总部外接力绝食。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晚出席活动时未有表明会否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说会用以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问题，亦都期望反对者和当局多些交流，提出反对的理据。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加快购买钓鱼岛的步伐，今日开始和声称是钓鱼岛的拥有人商讨签约内容。报道说如果一切顺利，今个月11号会召开内阁会议，确认国有化的方针后，会以20亿5千万日元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三个岛聚，将岛聚国有化之后会由国土交通省管理。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严正的交涉，重申钓鱼岛和附属岛聚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四川攀枝花市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45人，还有一个人被困在井下，搜救工作继续。事故在上个星期三发生，救援指挥部核实事故发生的时候，井下有154名的矿工，其中108人获救。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彻查真相。南韩统一教创办人文思明病逝，终年92岁。文思明两个星期前因为肺炎在首尔东北一间医院留医，情况一度好转，其后情况恶化，最终不治。文思明1920年出生，1954年创立统一教，对圣经作出新的诠释，又多次为来自不同国家的追随者主持集体婚礼，惹来争议。统一教曾经被指使用不正当手法招募信徒，并涉嫌骗取信众的金钱。体育消息，伦敦残疾人奥运会本港田径选手苏华伟在100米跑 T36 组决赛是得到第四。赛事的金银铜牌分别由俄罗斯、英国和乌克兰选手取得。苏华伟跑出的时间是12秒28，比季军慢了 0.02 秒。英超联赛事，曼联作客修咸顿，两度落后之下反胜3-2，云佩斯连中三元。曼联先射球之后由云佩斯追平，曼联再落后之下，云佩斯曾经射失12码，但他个人其后连入两球，为曼联是反胜修咸顿3-2。另一场阿仙奴两球正胜利物浦，取得今届首场的胜仗，而纽卡素就同阿士东维拉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的8:03啊，今朝早有啊通同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啊，开学啦开学啦，睇睇港岛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伊利沙伯大厦㗎，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㗎。咁西区方面系点呢，咁西区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呢，排返到顺德中心㗎。九龙区方面公主到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啫。

之前啲人同我讲噶啦，佢话林郑月娥同啲地产霸权打同通嘅。佢话如果唔系，点会搞个八成强拍出嚟啊？点会走到人哋嗰啲地产商申请啊起楼，俾咗城规会阻住咧，就阻住喝住人话阻住香港进步啦。啊，你今日终于睇到佢咯。啊，教育又系佢管，乜嘢都系佢管嘅。嗱，琴日出嚟喝班僆仔，就话人哋激进。啊！就话见好即收，喂！一个政务司司长权倾朝野，话俾你听，话你激进，啊唔认同你嘅行动，唔认同你绝食，叫你见好即收，呢啲咪恐吓你咯？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唔识 do 咧，唔识事务咧，我喐手噶啦。 上一届政府酝酿咗几年之后咧，希望喺由今年喺小学开展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亦都系经过长时间嘅酝酿，佢唔系突然间咧石头爆出嚟嘅课题嚟噶嘛？喺一个理性讨论嘅环境之下咧，究竟系咪真系要用到比较激进嘅手法，必须要达至唯一个后果，就系话我哋政府要撤回呢个科，唔准再讨论呢个科，就未必系广大社会都认为系一个最好嘅处理嘅方法。 絕食從來都唔係應該我哋係認可嘅，因為我都係一個家長，如果我仔話要絕食咧，我都非常之擔心。嗰三位絕食嘅同學唔應該因為話佢唔能夠完成到72小時嘅絕食咧，就感到有啲唔開心。佢哋已經透過佢哋選擇用嘅方式咧，係表達咗佢哋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展嗰個睇法。 佔領政府總部、佔領廣場絕對唔激進，我哋今次嘅行動完全冇同任何嘅警務人員或保安員有任何嘅肢體衝突，咁啊點樣談得上激進呢？今時今日，一班嘅學生，甚至一啲六十幾歲退休教師、年輕嘅家長、學者，佢哋要絕食，都係因為政府係冥頑不靈，依然咧唔願意聽市民嘅民意咯。即係我哋都覺得非常之憤怒啦！到底林鄭月娥同梁振英要幾多人絕食先願意撤回國民教育科咧？即係我相信就係話，一個政府要聽一個科目嘅時候，其實必須係要聽一個有社會共識嘅科目。 唉，嗱，连啲学生歌都识得咁样唱你，你话点搞你 咧？最难听嗰啲嘢咧，咩度日如年啊，咩激进啊，又话如果我个仔绝食啊，啊我又点啊？你讲埋啲风凉话，呢两个仔，我仔都讲咗啦，当年，你为咗佢哋嘅教育，嗱，做父母呢个无可厚非嘅。但问题全世界系得一个人可以咁做，嗰叫林郑月娥。就为咗自己啲仔女，就走去哀啊曾荫权啊，派去英国啊，派去英国啊，等佢咧可以啊，等佢仔咧可以受到好嘅教育，佢老公又可以继续做研究啊，跟住咧就香港人出粮俾佢哋，去到英国住豪宅、住大屋，连英国贵族啊都羡慕佢嘅，大佬啊，跟住咧有车坐，有 Benz 坐，有司机，有管家，有大屋住。咁你仔咧就英国教育，咁梗系唔使绝食啦。绝食做咩啊？如果啲仔有血性嘅，可能就绝食咩？话点解我哋得到我哋呢一家姓林嘅人啊，可以有咁嘅待遇，而喺香港今时今日啲同学仔就要受洗脑教育？可能佢两个出嚟绝食就啱，而家呢个时候啊，石头爆出嚟，你就石头爆出嚟。喂，呢、这个政策系酝酿咗咁耐，你当佢唔啱啦，咁唔啱，咁多人出嚟讲，咪改咗做咩啊？我而家曾荫权做过啲嘢，上一届政府做过啲嘢，你有份嘅大佬啊，就唔可以改嘅，一定唔改得咁，你又改呢个治安心。啊！今日仲有啊，呢个梁粉报 嗱系啊，佢咁样写嘅喎。嗱，讲到此嗰阵，佢话如果所有上届政府嘅工作都唔变啊，未必系市民之福啊。认为应该择善咧系固执系需要。咁你点解唔将呢个德育嘅国民教育停咗佢啫？ 你咪睇到呢啲咁嘅电台节目系帮佢嘅咯。嗱，你林毓华你都会即刻系就喺即刻驳佢。喂，对唔住啊，即系起码你客气啲，你可以话对唔住啊林太。你好似啱啱讲话上一届政府做咗啲嘢就唔改得，点解而家又可以择善固执嘅咧？啊，此一时彼一时咧，呢啲系咪叫双重标准咧？呢个起码任何做评论员、任何做 talk show 嘅节目主持人都识得追问嘅问题嚟噶嘛？连咁嘅问题都唔问，你咪摆明系 打只牌俾佢上咯，呢啲咁嘅节目咪叫做唉屎片节目咯，啊帮佢 spin 嘅，啊咪就咁简单咯。嗱、啊，你睇下呢个叫李先知啊，嗱佢都话去真任权化主导，政策翻案陆续嚟。既然政策翻案陆续嚟啊，点解唔第一个翻案系呢个国民教育呢？啊，点解唔系呢？就系而家香港市民、香港家长就系话俾你听，你唔撤回呢个国民教育呢，对唔住，唔收货啊！你度日如年，你啊真系过瘾。你睇下今日啲巴士先讲啊，啲巴士司机系阴公嘅，佢哋系度日如年啦。车长朝六晚九，我想问下你，你要个司机喺香港咁嘅交通环境之下，朝头早六点钟翻工，我都系。啊！放夜晚九点，但我唔使揸巴士， 危险噶真系、啊。 喂，啲消防员先讲紧一个礼拜要求做48个钟。 嗯， 啲车长啊朝六晚九啊，呢啲车长先叫度日如年啊！啊，呢啲就冇人讲嘅嗱，所以大家听紧呢个叫 DBC 系香港独一无二嘅电台，因为你听到啲嘢咧，唔代表咗今日主流媒介所关注嘅议题嚟嘅。今日主流媒介唔系关注啲议题嘅，今日个主流媒介咧，大部分都系帮个政府咧，啊小马大帮忙，啊根本喺度帮个政府咧推动呢啲咁嘅啊恶法啊，喺度剥削紧我哋，喺度咧当你呢班人死嘅，等于阿黄之锋话问啦。局长问呢个梁振英，问呢个特区政府，你想几多人出嚟绝食，你先至喝停呢个国民教育呢？倒翻转头啊，等于当日啊，罗范招芬话啊，有老师跳楼自杀，佢话关我咩事啊？关个政策咩事啫？啊，如果系就死多啲人啦，点会死咁少嘅？同一道理啊，你咁少人绝食，即系等于一样嘢啊！呢、这个教育局长。啊！吴克俭都出嚟讲咗啦，你90,000人上街，有700,000人冇、啊。喂，你杀你几个？你几个几条友？几个细路仔走去绝食？香港有几多人啊？啊！而家再加埋啊，一啲退休嘅教师又好，市民又好去绝食， 又系叫沉默大多数系嘛？唉， 几多人啊？咪嗰度讲咁乜寥寥啊？几人？咁我政府哇，听你话我唔系呢个政府唔使 do。喂，佢哋嘅心态就咁样㗎喇。嗱，香港人呢，我哋今时今日呢，包括 DBC 啲同事啊，我哋在内呢，就係度日如年，就唔係好似呢个咁嘅吹水我林郑月娥喺度讲风凉说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我哋叫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夜尿嚟讲咧，都同埋肾虚系有一定嘅相关联，其中都系尿频啦、尿等待啦、尿不正啦、尿无力啦、尿清肠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嘿，唔好让我打紧乒乓波啊！ 好， 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我睇我哋都应该以事论事啊，实事求是。如果认为指引有问题嘅话咧，指引边部分有问题，正如过去任何课程指引一样咧，政府咧都系愿意同大家咧系有商有量嘅，政府唔会硬推。呢亦都系点解上一届政府佢喺制定有关嘅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嗰个开展嘅方式方法嘅时候咧，系有三年嘅开展期，使得咧我哋可以咧同学校咧系一齐累积经验嘅。 梁振英所讲嘅要求我哋同佢讲道理，但系我哋发现唔讲道理嘅系佢。当林郑月娥话佢自己如果子女会绝食会好心痛，但系我哋一啲都睇唔出佢如果心痛，佢做咗啲咩跟进行动。我哋觉得一个咁样嘅政府，只系为咗履行一个政治任务，完全唔理会市民嘅诉求。我哋觉得我哋能够再做嘅，就系用我哋嘅身体嚟到去对佢作出一个更加强烈嘅控诉。 黄克念咧就听错咗佢讲嘢，我帮啊呢个吹水我讲翻系公道说话。吹水我话如果佢啲子女绝食，佢就感到心痛啊嘛， 即系佢冇为我哋今天呢香港呢个学杀哥 吓。喂，如果我啲仔女绝食，我就会心痛啊嘛，你明唔明啫？而家心痛啊，我哋全香港人有几个咁嘅年青人走去绝食，喂，做佢父母嗰啲好大压力嘅，你知唔知啊？一方面就当然开心啦，开心嘅地方就系自己啲仔女啊，知道咩叫做是非黑白， 嗯。 啊，咩叫公义？但另一方面，佢哋绝食，梗系担心佢哋健康啊。仲有一方面，我话俾你听啊，好黑暗嘅啲嘢，佢啲父母会受到压力噶。你点知啲父母喺边度做工啊？ 嗯， 啊，你真系唔知道啊。 嗱，如果系中资机构咧，嗱，如果系中资 Facebook 咧，就有人报料就话咧，有公务员咧喺 Facebook 就 po 咗啲信息咧，就去抹黑阿黄之锋噶啦。 啊，你如果佢嗱其嗱佢哋如果佢啲父母，在中资公司做咁死紧噶，唔使谂啦。如果父母做 公 务员 都唔好受噶， 都唔好受噶。尤其是如果纪律部队嘅话，嗱，你谂下，做佢父母咧就真系度日如年啊！我话俾你听，就唔系你林郑月娥度日如年，你一个人啊，住喺官邸度，出入就坐 C S 嘅大车，啊，办公室全海景，啊，有官威。中意喝边个喝边个，掟快佬就掟快佬，啊，翻到屋企有管事，啊，有储，啊，有大宅几廿亿嘅住紧紧一间几廿亿嘅官邸，喂，你系度日如年，咁香港人点样叫度日如年呢？啊，我哋真系度日如年啊，我哋而家就喺 度一世纪啊，唉， 喂，大佬，你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听咗讲嘢咧，最好笑今日啲传媒啊！仲要攞呢句说话嚟，即系帮佢讲好话，帮佢涂脂抹粉，即系好似好感性、好同情佢咁。大佬啊，传媒工作者唔系做呢啲嘢，一个有良心嘅传媒工作者咧，就要踢爆，就要踢爆咩咧？如果我做总编辑咧，咁而家我做紧 DBC 嘅总编辑啦，我而家个标题咪度日如年咯。啊，跟住就揾一个阿婆。如果我系总编辑咧，啊，点样做咧？啊，一个林郑月娥啊，嗰啲官威啊，佢嗰个喺嗰个大宅嗰度点样威法，或者办公室嗰度点样威风凛凛。另外咧，一个同佢同年纪嘅女士咧，就喺度挨到咧做保安， 可能系洗紧碗， 做食 Q 啊 洗碗啊，跟住咧就搭贵车翻去天水围啊，跟住仲有咧食晏咧。就拿着饭盒坐喺个坑渠边度食，啊，一路洗碗一路食，嗰啲叫度日如年。林郑月娥唔好讲风凉说话啦。 嗱，我哋网上呢位朋友 Tony 咧就话咧，佢话啊吹水我一日嘅人工咧等于综援人士一年福利啊， 一万蚊一日 啊。如果加埋福利咧，要养一个咁嘅 CS 咧，一个月啊，我谂起码一年起码过千万啊。咁即係话俾你听呢，每日呢就淨係养佢呢，即係俾啲福利佢呢三万蚊。 嗯。 加埋佢人工一皮就四万。啊。咁样叫度日如年啦。不如咁啦，一日打电话嚟 ,187-2111。一系呢就唔该你 po 啲相上我哋个 Facebook 度。啊，唔该你大佬啊，帮下手 铺啲相咧，俾大家睇下啊，点样叫度日如年啊？啊，度日如年嘅生活 系点样噶？唉， 啊，翻英国啦，翻叹世界啦，聚天伦啦，啊，好心你啦，唔好喺度度日如年啦，林郑月娥啊，仲喺度讲埋啲无谓嘢啊，呢啲咁嘅传媒喂牌俾佢，明知佢叫紧十三幺，你仲打嗰啲叫咩啊？林郑话。 要九啊！ 打要九俾佢，不停打俾佢问佢啊！你搞个房屋政策有冇将地产商摆喺心度？咪即系摆明俾佢食住上啦！啊，跟住就唔驳佢。如果俾我跟住，我驳佢咩咧？嗱，听完佢讲，我跟住驳佢。 呢一届嘅政府咧，唔会将即系所谓即系地产商嘅反应或者地产商对于我哋施政嘅睇法咧，系会放喺心里。即系最重要咧，都系市民嘅对我哋嘅期望，同埋市民实际喺香港生活佢面对嘅问题，特区政府咧系点样帮佢哋解决？ 我就即刻 cut 佢噶啦！我林太，你讲咩啊？你梗系唔使将地产商摆个心度啦，因为啊！地产商嘅心摆咗喺你嗰度啊嘛，如果唔系点会有呢十招出嚟？完全冇鬼用，仲要其中一招最毒嘅咧，就俾地产商啊早啲卖楼花。你噏乜啊，林郑月娥？唉，翻屋企瞓觉啦。嗱，如果我做节目主持人，我梗系咁样驳佢啦。 于是佢咪唔好接受你访问咯，大伯。 就咁即刻驳佢啦。嗱，咁就咁简单啦。跟住佢话度日如年，我就咪讲咗一番说话咯。吓、喂！市民嘅利益放喺心里面，市民嘅利益而家讲紧系收回呢个国民教育嘅，呢啲就叫市民嘅利益。啊，市民利益讲就天下无敌，啊，根本做咧唔系有心无力啊，打压市民嗰啲嘢咧就做到咧啊加零一，啊惠及市民嘅政策咧就得把口噏。喂，成日喺度口噏噏，使鬼请你咩？喂，一日几皮嘢请你？香港人每日养你，阿辉哥可唔可以上去网度揾啲资料？一年咧呢、這个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要用几多钱啊？养呢个人啊，我估计啊，起码五万蚊一日啊，加埋佢人工，起码五万蚊一日啊，少数怕长计，五万蚊一日咧就一个月咧啊就150万，一年咧就用紧你2000万啊，就去养一个咁嘅人。就喺度话俾我哋听，度日如年，我啊真系度日如年啦！大家因咧九点半咧可以嚟呢个 DBC 开放日，睇下度日如年系点样过啊！大家有人都喺 Facebook 嗰度问咧，啊呢、這个数码讲啊，我啲交通咧，我哋就讲咗啦，有巴士有小巴到啦，另外揸车咧就有呢、這个啊停车场嘅。啊！停车场就好平嘅收费。 如果你去有帮衬咧，仲可以有得免费 嘅。如果你 参 观完之后落去食啲嘢咧，如果你有使100蚊咧，就可以有一个钟头免费泊车。如果使200蚊以上咧，就有3粒钟咧啊免费泊车嘅。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咧担心我哋咧嘅安全。啊，咁呢样嘢冇得担心噶啦。如果有人要嚟破坏你。你唔使做开放日都会嚟破坏你啦，当然我哋都会提高警觉嘅。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就好简单嘅，你譬如好似我哋呢个数码港嘅管理公司，啊，大家就一嚟做下公道，我哋换咗喺我哋嗰、那个啊 直播室 出边嘅 poster， 啊，佢竟然咧写信嚟叫我哋即刻拆咗佢，如果唔拆咧就罚800蚊一日。咁我又唔知道我哋出边嗰啲 poster。是有乜嘢令到呢啊呢、這个商场啊影响咗呢个商场嘅咩景观啊，又或者 我大班你签咗咩租你知唔知教 佢咪佢俾我哋贴㗎。 係囉。 不过我哋换咗咁佢话我哋要申请。咁问题都系讲嚟讲几样嘢啫，会唔会令人不安啊，会唔会唔好 bad taste 啊，啊即系唔好呢个品味啊，啊会唔会啊有啲嘢系令人睇咗不安，有。梁振英嚟睇咗梗係不安啦，可能就係咁啊，如果唔係啊，我就睇唔到点解我要啊拆咗落嚟啦，啊几大就几解，世宝家园嚟㗎呢度，世宝 DBC, 啊嗰种言论自由，嗰、那个都係言论自由嚟㗎，啊喂你间管理公司咩公司嚟㗎，间一起佢个底㗎，一阿辉哥啊，一叫阿 Kelvin 呢，我哋总经理攞嗰封信嚟 睇嗰间广告公司系咩，唔系嗰间管理公司，同我起佢个底，睇下边间地产公司开嘅，啊，睇下咪梁振英有份嘅，睇下咪嗰间叫做戴德梁行有份嘅，喂大佬，几大几大啊？喂，呢个政府地方嚟噶，数码港系，喂，哇，直情做呢个咩审查，直情做呢个 censorship 啊！即系呢个叫言论自由嘅审查，数码港嘅管理公司咧，竟然可以做言论自由嘅审查，我都未人听过。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要求政府今日下午5:00前回复是否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话：如果政府拒绝撤回，会将行动升级，不排除发起罢课。十名的绝食人士继续留守政府总部外接力绝食。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晚出席活动时未有表明是否会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说会用以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问题，亦都期望反对者和当局多些交流，提出反对理据。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加快购买钓鱼岛的步伐，今日开始和声称是钓鱼岛的拥有人商讨签约内容。报道说，如果一切顺利，今个月11号会召开内阁会议，确认国有化的方针后，会以20亿5000万日元购买列岛中的鱼钓岛、北小岛和南小岛三个岛聚。目前正是加快准备合同，争取今个月中将岛聚国有化，并由国土交通省管理。昨日坐船到钓鱼岛海域考察的东京都政府表示，除非当局同意在钓鱼岛兴建避风塘，否则应该由东京都政府出面买岛，但当局已经拒绝这项建议。中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人民日报形容考察钓鱼岛的行动是日本游弋人士为煽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内地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广泛地区包括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出现暴雨，其中四川和重庆受灾最严重。内地气象部门说，未来一段时间广泛地区仍然有雨，重庆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市内多个县城水深一度高达一层楼，而四川亦都有暴雨，全省超过60万人受灾，8500多间的房屋倒冧。北京由上个星期六开始一直落大雨，当地水务部门派出千几名的员工在重点的路段戒备，避免出现七月的时候因为大雨令市内严重水浸的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睇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开学日顺便睇埋啲车动啊！咁讲到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排翻去北角码头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噶啦，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继续枕住喺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今日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东隧过返香港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㗎。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去电话机楼。

致电2891-1001，向选举事务处申请，重新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35日，即使市民继续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陈茂波呢，这个人呢已经没有诚信的了，梁振英应该揽住他啦，是不是？这班这样的宦官啊，齐齐呢就搵着数，齐就搵钱啊。现在呢我很担心呢，那那里的地很大的嘛，很易贪污的嘛。他怎样做法，怎样去分配那些土地呢？我哋系唔清楚噶嘛？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35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我都系一个家长，绝食从来都唔系应该我哋认可嘅。 一班嘅學生，甚至一啲六十幾歲退休教師絕食，係因為政府冥頑不靈，唔願意聽市民嘅民意咯。 以事論事，實事求是，指引有問題嘅話咧，政府都係願意有商有量， 與政府抗爭到底，守護下一代就係守護香港嘅未來。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度日如年。嗱，龙运巴士公司就新鸿基嘅啊全资拥有嘅啊巴士公司啊，啲车长咧就翻天地间，朝六晚九。揸足14粒个钟， 我嘅学识啲食肆啊，中间有得下场嘅， 唔系一个钟啊，食肆都唔止一个钟 啊， 中间得一个钟俾你恰。喂，搵人命嚟教飞，个司机系做到只狗咁，仲有你朝六晚九，仲未计翻屋企嘅时间，同我一样啊，每日可能真系瞓5粒钟嘅啫。喂，大佬，咁佢走去揸巴士，嗱呢啲就叫度日如年啦，就唔系好似林郑月娥咁。朝后早起身，分分钟好似英女王咁，有管家帮佢着埋衫、揀埋衫，啊，准备好个早餐，坐喺呢个维多利亚大宅，呢、这个叫 Victoria House 嗰个露台嗰度，睇晒全香港嘅海景，啊，全香港啊，大地在我脚下，一个大花园，啊，咁啊着好晒衫，跟住咧。开埋车门俾佢，就由呢个百家道去到政府总部，就开早讨会，千呼万拥，连梁振英都睇佢面色，啊，咁样叫度日如年，啊，好多人都想过呢啲生活啊！嗱，我哋一阵啊，好多听众已经打电话嚟嘅，讲下自己点样度日如年。嗱，嗰班维园嗰班伯咧，好耐冇出嚟啦，因为早一排咧就俾嗰班吓后生仔，嗰80后啊。啊！人民力量嗰班友咧， 而家去晒撑呢个竞选活动系嘛？ 就喐就喐佢， 就冇出嚟。 唔系啊，佢哋恶得耐啊，风水轮流转啊！啊！而家人哋嗰班友走晒搞选举咧，佢哋出翻嚟啦，就好喐唔喐？维园啊，百几廿岁人，你虾虾啲大个噶啦，好虾唔虾啲小朋友，虾啲年青人。不过好在我啲年青人唔惊。 嗯。 不过最尾咧。都要揾警察保护嚟 送 佢 哋 啊！跟住咧就喐啊！跟住今日啲报纸啊，外国报纸你负责睇嘅林毓华，跟住今日喐啊谢志峰啦，就话香港电台咧，香港电台已经喂 话佢唔够中立啊， 已经暗春咗噶啦，仲得翻一个谢志峰就喐啊谢志峰咧，迟早谢志峰冇一捞噶，啊不冇一捞咧，我 DBC 大门随时为你而开。不过就唔系重金礼聘，因为冇水。我哋呢度咧就度日如年。你听下嗰班维园阿伯，大人虾细路，啊有冇搞错？ 但系人哋去探望你，你都用翻个诚恳嘅态度回应翻人哋，啊唔好又双手合十又叩头，呢啲个系不礼貌同埋唔公义嘅行为。 点解鞠躬都系唔礼貌或者系一个唔公义行为？我就有啲即系拗头嘅。 鞠躬唔系不敬，如果鞠躬系不敬嘅，学生翻学日日都不敬，因为要同老师每日都要鞠躬。不敬嘅系讲嘅系三鞠躬。 不知所为啊！仲有条友，你老友啊，高志森啊， 话呢啲人啊冇家教啊，呢、這个高志森冇家教啊，话人喂，跟住俾人喐佢啦，话又唔睇佢嗰啲咁嘅舞台剧啦，佢走出嚟赖报纸啦。啊，高志森唔睇报纸，唔听收音机嘅，就话冇、啊，我唔知，原来鞠个躬、啊，啊鞠个躬咁梗系冇事啦。咁嗱，呢啲叫咪叫做，唉，抽完水之后知道大镬啦，即刻褪啦，即刻转态啦。喂，肉唔肉酸啲啊？啊！呢、這个咁嘅高志森，唉，岑建芬琴晚咧都有出席嘅晚会。佢前晚喺个集会上面就话，黄之锋冇同阿梁振英握手，同佢鞠躬咧系十分恰当嘅。嗱，如果你认为鞠躬人伸只手出嚟握手，而鞠躬系冇礼貌嘅，当年啊，周南啊， 嗯， 啊拒绝同千古罪人彭定康握手合十回礼咧，咁你即系闹紧啊周南啦。又唔见你间白虎夠膽闹周南，不知所谓啊！所以话呢班友呢，你自己冇家教，几廿岁人教坏细路，你认咗佢啦，唉，根本就即系呢啲系应声虫，根本一条狗嚟，根本就系、是、嗱、啊。我哋电话旁边呢有位何先生挺紧噶，何先生早晨， 系早晨，唔使咁激气， 唔系我嘅激气喺度日如年，我唔知几恨做 C S 恨咗几廿年。 呢、這个啊，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咧系怨妇之声。呢、这个度日如暮年嘅话俾个老公听，如果喺香港啊系好苦闷，想个老公嚟陪陪佢。 何生， 因为你系分飞燕嚟嘅。 阿何生，我唔同意你讲啊。第一，呢个系佢自己选择，你亦都唔知道佢喺香港系咪风流快活。但第二样嘢咧，佢系好开心噶。佢度日如年呢句说话，你唔好帮佢，因为你咁样讲咗，又系帮咗佢噶，你知唔知啊？ 即系我梗唔系咁嘅意思。 你梗系帮佢啦，你帮佢即系话佢独守空围，好惨噶。 独守空围咯。 咁你都系帮佢噶。 帮你咁样嚟。 对住啊，佢好开心噶。我话俾你，我知道佢好开心。唔需要噶，喺呢个时候咧，权力啊，使人腐化噶。有乜嘢权力令人亢奋噶？独守空围啊，唔需要噶，唔紧要噶，因为有权力。 但仲有一样嘢，大班， 你 冇帮 佢啊？你帮我兴噶啦，我话俾你。 我话俾你听，而家一样嘢咧，而家呢班 你讲乜嘢啦？帮佢嘅，你知唔知啊？你唔好帮佢，千祈唔好中计啊！ 我而家当我帮咗佢啦，我 千祈唔好中计啊！ 我希望咧，我哋喺政府大楼嗰度咧，整一个政府官员嘅长生位啊，希望佢个个。长命百岁，日日我哋喺度喊口号，嗌晒佢啲名，嗌佢长命百岁得唔得啊？咁啊，好过绝食抗议咯。系加将啲长生位冚唪唥摆晒政府嗰度。 其实老何啊，我想讲下俾，我想你讲下咧，一啲我唔知你系咪劳夫大众啊？可能你有钱佬嚟嘅，讲下香港啲穷人点样叫做度日如年啫？我想。 好、 今日 个话 题就系度日如年啦。 巴士司机啦，将我哋啲生命摆晒付。寄托喺个手度，日揸咁多工，揸咁多个钟头啊，系好危险噶。嗰啲咪度日如年咯，嗰啲执纸皮嗰啲咪度日如年。 系啦，你讲 嗰啲咪度日如年。 大声啲讲俾佢听啊！仲有香港人 度日如年，你将嗰啲画面，而家你喺个脑度都谂到啲画面。 仲有香港好多 推住乌起条腰，推住啲纸皮吓，食埋真系食埋咧嗰啲啊，嗰啲咩嗰啲宰，嗰啲咩鱼宰啊！ 我哋厨余 嗰啲嘢，我见好多人啊，朝头早走大快活啊，嗰啲快餐厅嗰啲，人哋行开走埋去食噶。 有嗱，呢啲叫度日如年啦。 我真系见到啊，已经好痛苦啦，见到啲人。 何生，仲有好多咧单亲嘅妇女，由朝挨到晚。 洗碗嗰啲阿婶， 由朝挨到晚。 快餐店几污糟邋遢啦，热到死啊！ 都系 喺出边洗嗰啲，咪度日如年咯。 有 你见唔到？ 阿老何，我讲俾你听，咩叫度日如年啦？一啲单亲嘅妇女由朝挨到晚啊，都搵唔到两餐啊，一样独守空围，嗰啲就叫度日如年啊，所以你唔使同情佢㗎。 即 係 而家我 唔好同情佢 嗰笪地方啊。 係啊， 我睇戏睇过㗎，係生死恋嗰个嗰笪地方喺度拍㗎嘛。 係啊， 嗰笪地方叫风景啊，嗰啲叫度日如年。 风凉水啦真係。 多谢你啊何生，咁而家电话旁边有卢小姐嘅，早晨你好。 早晨，三位节目主持人，你哋 两位就到啊！ 阿通嘅就系会翻入嚟 噶。啊 ，OK， 好啦，度日如年，唔单止系穷啊，系因为有时做嘢工作个压力，亦都系度日如年。 嗯， 辞工唔敢辞， 嗯， 因为惊搵唔翻。 系， 度日如年，咁唔紧要啦，因为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嘅话，我谂紧一个办法。 怎样向用香港自救，我们要自救。我的提议就是我们罢交税。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政府不能够解决我们那个的问题，就是学民思潮，即是反洗脑教育解决不到，劏房波不落台不交代，我们东北，我都是住在上水的，如果是东北的问题亦都是 不去尽快去解决这个问题，不 村民都上街了，真的 是啦，不去解决菲律宾人质问题，将他给他公道他们。反对大量几百万的大陆人涌入香港，即种种问题不去一次过跟我们解决，我们香港人不交税。 卢小姐，我想讲一样嘢俾你听。喺2010年3月1号文汇报呢，就有民建联有个广告嘅，就话成功争取。成功争取咩呢？就民建联建议将1,000多行扩展至广东全省以及福建省主要城市。即係呢个系佢哋嘅提议嚟嘅。而家就冇人夠胆认嘅，你知唔知？呢个系2010年3月1号文汇报。跟住就有梁振英喺未做特首之前呢，接受呢个深圳呢个报纸嘅访问，呢个深圳南方都市报嘅访问，就话呢深港同城免签注往来，深圳人都可以嚟香港上班。嗱，呢个就是梁振英咧喺2012年3月26号南方都市报佢就深港双城都系双向互动，而绝非深圳一方嘅学习或服务。香港同样有需要向深圳学习，为深圳服务。 有冇咨询过？ 港深结合系必然嘅结果，我哋唔应该害怕。即系我话俾你，佢而家唔认啊，佢而家唔认啊，知唔知啊？ 佢几时都唔认自己讲过啲咩嘢噶啦？ 佢由朝到晚车嚟跑，所以香港人而家咧，我哋每一日对住呢个咁嘅特首同埋呢个特区政府咧，就真系度日如年啦。我话俾你听。多谢你。 我会喺 Facebook 嗰度咧，会提议呢个 topic 咯。 好啊，多谢你啊。 OK， 唔该你。 唔交税啊？ 咪摆翻啲相上去啊？点样叫度日如年啊？点样踎喺街边啊？喺度用好短嘅时间，唉，食餐饭。你呢个吹水，我咧就翻翻去个官邸度，有厨房，有管事招呼你啊，煮你中意食嘅餸，帮你煲埋汤，补埋身。啊！嗰啲叫度日如年，我批你。电话旁边有张生，早晨。 张生，早晨，张生。 系你好。 你系咪度日如年啊？你想唔想过吹水我去度日如年嘅生活啊？ 阿大班，我睇完个电视，我同我太太第一时，我听佢讲啊，除咗度日如年，仲有一个，仲有一句说话喺石头爆出嚟噶。呢说话乜嘢说话？阿大班，我批佢啊！我跟咗你啊！我批佢啊！ 直情要批啊！ 我定批佢啊！喂，阿大班，我讲你听啦，我而家唔生细路仔啊，我净惊啊，我净惊啊！喂，大佬，我而家净养狗仔啊，我仲谂紧去移民，我仲谂紧去台北住啊！我唔系移民，去台北住，得闲翻嚟香港，我唔想见到呢班狗官啊，度日如年。 唔系，即系呢一句说话咧，当香港有咁多讲紧呢个贫富悬殊啊，香港有几十万成，差唔多100万人喺个贫穷线以下生活嘅时候，当你一个高高在上嘅官员，你就系话俾人听你系度日如年咧，系令人咧好讽刺嘅，知唔知？你呢叫讲话风凉说话，呢系折堕嘅，知唔知？你可以唔做噶嘛？度日如年都试过噶。嗰阵时佢嫌个厨房热嗰头，因为日日俾我哋闹佢啊嘛，佢做呢、這个，佢嗰阵时咪走去英国咯。佢系嗰啲系佢个选择嚟嘅，点可以话俾人听度日如年？因为你讲乜先得噶？你就你林郑月娥度日如年。 阿大班，我哋呢啲咧，我即系以前咧，香港你知道啦。我哋就我又20岁去英国洗大饼，跟住咧就靠自己努力读书。咁啊，而家都读到好好啦。喂，我同佢冇乜分别嘅啫。但系而家好令到我啊，呢啲咁嘅人啊。将会度日如年啊！ 你知唔知？ 我本来生活好好嘅， 你知唔知喺英国？你系喺英国住 S W 1嘅，知唔知？ 嗱，我 Glasgow 我又唔知边度啦，我 S W 1我又唔好熟啦，即系伦敦 咯，系 咪先？唔系 就单单系单单。 嗱，总以前咧，我咧就试过度日如年啦，一有假期咧就做嘢喺厨房里面， 一路炸嗰啲古老雞，一路嗰啲汗咧系咁滴落我嘅眼嗰度，嗰个眼啊，或者系眼镜啊，一路抹一路抹都抹唔切，一路炸啊！我哋而家咧香港咧，我都可以即系我做土木工程，咁亦都系搵到钱啦，系嘛？咁但系一开始令到我咧，我都唔敢生细路仔，系嘛？跟住咧，而家咧，我谂住去台湾住。啊！得闲翻嚟香港，你哋班狗官令到我度日如年啊！我本来好好噶，你阿林郑月娥同我一样，一齐由细到大咁样样读书，希望咧揾到好嘅人生。啊！你哋而家咧就做咗狗官，跟住咧就铺定条后路，俾啲仔女翻嚟香港做好工，系咪？我哋呢啲咧就唔敢生细路仔，就因为你哋班狗官令到我哋唔敢生，就令到我哋啊，我哋系一个好好青年嚟噶。喂，我喺 Glasgow U。都系 first one 毕业，系咪啊？但令到我而家我都唔敢买楼啊！ 你知唔知啊？林郑月娥系工程师学会嘅荣誉资深会员啊！我唔知点解会，我唔知点解俾个 fellow 去啊，俾 honor fellow 去，你知唔知啊？ 我考得咁辛苦啊，我先至做普通嘅会员咋？ 你系 member 咧？啊，佢就系 fellow 啊！ 批佢啊！我批佢啊！我 好啦，多谢电话批完 系，翻嚟同你哋嘅学会讲啊！点解啊？徐举明啊， 我唔系佢工程师学会，就系我土木工程师，都系工程师学会我啊！咁啊，陈生嘅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陈生， 喂，早晨， 你好啊，老陈，你系咪度日如年啊？你想唔想过下林郑月娥嘅度日如年嘅生活啊？ 我哋系三十后噶。 哇！咁你仲老过我啊？ 度日如年啊！不过我就真系。啊！听到你哋嘅嗰啲咧，我哋都好唔安乐。但系而家咧，好似有啲起色啦，啊！恭喜你啦！咁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都系度日如年噶。 系，仲有咧，一讲到吹水我咧，呢个花名系你安佢嘅，因为佢咧得戚，佢做得一两单嘢好顺意之后咧，即刻就走去新界啊搞僭建啦，取消丁权啦。是咪啊？咁啊，而家咧冇晒下文啦。 俾人喐佢，咪话我吹水啊嘛，佢自己讲噶。 我吹下水啊， 佢自己讲噶。大佬啊，我帮安噶，佢自己改噶。 喂啊，大班，你唔好忘记啊，你系报政司嚟噶，点能够练咁讲嘢啊？ 度日如年啊！唉，我真系最唔系啊！佢呢个引起民愤嘅呢句说话，你知唔知啊？ 嗱，仲有一样啊，佢就职典礼嗰阵时咧，我已经同太太讲，我话呢、這个。所谓布政司咧， 而家叫政务司司长吓， 嗰、那个仪态啊，人哋咧举起手咧，佢撒大五只手指噶，系得佢一个零零丁丁啫，真系冇到仪态嘅，应该合埋只手，好自然咁噶嘛。 咁我哋唔知啊，点解嘅咁 吓，真系唔知啊。呢个就系表现咗佢嗰个知识问题啦。系嘛？佢嘅 IQ 问题啦，啊，仲有一样咧，佢垂低只手咧，佢两只手指，双手咧又系又揞住个大髀，又系撒大手指嘅。人哋咧揸上个拳头，好自然噶嘛？啲高高 咁唔紧要啦，呢啲就大问题啫。但肯定咧，佢嘅生活一定系好好过嘅，唔会度日如年嘅。多谢周生 啊！佢一 啊，我哋要听下一位听众啊，争取 好啦，好啦，好啦， 多谢你啊，拜拜，多谢支持。唉，度日如年。 大班有个特别报告，帮帮呢个系啲学生哥。有位叫做系Iris Lee 嘅打位嚟，就话咧，佢哋系喺呢个系湾仔嗰个系政府总部嗰度咧，就系遗失咗一个蓝色格仔，少少破烂嘅一个钱箱、钱包嚟银包。如果揾执到嘅咧，系请你交去湾仔警署吓。好，多谢你大家。 唔系我最兴一啲人咧，当你 过 紧一啲。非富则贵嘅生活，唔系非富则贵，直情系令香港人羡慕嘅。你谂下，做一个政务司司长，啊，人工嗰啲好湿碎嘅，你讲紧系几百万一年，啊， 啲派头啫咧。 但系嗰个官位，啊，嗰个香港人对你嗰种尊重，俾你嗰种权力，喂，你应该用一种谦卑嘅心情。每日战战兢兢咁上班就话啫，你话度日如年，第一呢个系好讽刺嘅，啊，对香港好多好穷苦嘅人，佢哋嘅生活就系度日如年。第二样嘢，如果你认为呢一份工啊令到你度日如年咧，你有选择你可以唔做， 如果我哋有个政务司司长，哇，权倾朝野，我哋香港人嘅生活，佢嘅一举一动，啊，佢做任何嘢都影响到我哋嘅生活，佢话俾我哋听，佢做呢份工系度日如年嘅，咁样先令人担心。嗱，不过公道讲，佢又话系头一个月啫，啊，而家理顺咗啦。而家我哋呢个团队咧，呢、这个即系梁振英嘅不义政府咧，就系、是、一个多产嘅政府，咁样大镬啦！佢做咗唔够嗰一百日，佢真系多产啦，做乜我哋都死嘅。国民教育啊，跟住就搞嗰个咩自由行，跟住就仲有呢、这个 地产十招，啊、 地产十招，跟住地产十招系呃你嘅，跟住自由行又系呃你嘅，呢、这个一千咩一千多多咩 多次嚟香港嘅，唔使免签证噶啦。 呃你嘅，知唔知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几十人继续占领政府总部。政府总部门外仍然摆放住十几个帐篷，咁喺朝早有参加者起身之后用电脑上网打发时间，而通宵留守嘅学生部分换上校服翻学，咁十名绝食人士继续接力绝食。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要求政府喺下昼五点前回复系咪撤回国民教育科，否则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唔排除发起罢课。 即系我哋俾政府嘅最后通牒咧，都系今日下昼五点钟。咁其实咧，我哋已经占领咗政府总部咧，都好一段嘅时间。咁我相信就系话，如果梁振英佢继续系咁样去漠视民意，甚至系话要求反对者要提出反对嘅理由，例如讲清楚课程问题、课程指引里边嘅问题，咁我相信就系话，其实梁振英一直以嚟根本冇了解过学民思潮同埋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联盟嘅真正诉求咯。 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晚出席活动时未有表明是否会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说会用以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问题，亦都期望反对者和当局多些交流，提出反对的理据。为免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府决定拒绝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在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建设渔港码头的要求，并会在稍后正式答复东京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石原的提议容易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反弹，激化两国关系，同时认为如果真是兴建用作避难的渔港码头，日本未来很难拒绝大陆和台湾的渔船去那里避难和登岛，被这些渔船找到一个轻易登岛的借口。同时日本政府准备拨出20亿日元直接和声称拥有钓鱼岛的人士进行救岛的谈判，借此希望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维持现时不准登岛和不搞建筑的原则，实施平稳安定的管理。石原慎太郎早前说，如果日本政府不接纳他的要求，作为同意当局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条件，他将不会理会政府和石垣市冲绳县就救岛的事宜合作。另外，日本共同社最新的全国调查显示，约五成六的受访者不满日本政府处理本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手法，只是有大约四成人认同。另外有近六成受访者要求首相野田佳彦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解放军近日分别在广州、成都、济南三大军区举行军演，以提高实战水平和指挥的效能。其中广州军区两支的机械化步兵师装甲旅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分开红蓝两军展开攻防的演练，期间多架武装直升机攻击预定的目标，又部署军舰加强海上的作战能力。军演期间，军方又透过电脑的网络获悉作战的最新情况。另外，济南军区亦都举行为期四日的远程火力系统的实弹演练。 体育消息，伦敦残疾人奥运会本港田径选手苏华伟在100米跑 T36 组决赛得第四。五赛事的金银铜牌分别是由俄罗斯、英国和乌克兰的选手取得。苏华伟跑出的时间是12秒28，比季军慢了 0.02 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士打道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啊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哇，都几远噶，去到北角码头嗰边噶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系啦，翻工翻学啦嘛。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噶，南去九龙。去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依然都系枕住喺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冇乜点变噶吓。啊，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浙江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咧，龙尾就丽港城嘅，睇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都系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唉，嗱，或者如果你认为咁嘅生活系度日如年咧，麻烦你即刻执包。同我翻翻英国过年啦！唉，我哋真系唔想睇到你咁辛苦噶嘛！啊，正所谓好行嘅家唔送啦。嗱，我哋要咩官员呢？系真正同我哋一班香港人一齐挨，知道我哋需要乜嘢，唔系话乜都听唔到、乜都睇唔到嘅官噶。啊，唔好意思啦吓，回归之后真正帮到香港人嘅，可能要去历史博物馆揾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难事篇， 夜尿嚟讲咧，都同埋肾虚系有一定嘅相关联，其中都系尿频啦、尿等待啦、尿不正啦、尿无力啦、尿清肠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我系陈凯琪，立法会选举9月9日举行，选民要记住喺投票站入面唔可以打电话、影相、录影或者系录音，亦唔可以同其他选民倾偈或者系通讯息噶，仲有唔可以带走选票添。查询请打2891-1001。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综合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专门店。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个电台唔系一个人嘅，就算冇一大班好，冇边个都好咧，最紧要个电台咧，一定要继往开来。 你要喺度为我哋去睇住个场。 郑生，你唔使伤感，我哋仲有好多听众系支持紧你嘅。 有个网民话我哋打上嚟咧做会嘅，我哋唔系做会嘅，我哋等咗一大班开咪好耐噶啦。点解啊 ？DBC 系用一个字嘅咋，系个真啊。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大家好，我是阮兆祥，想香港繁荣进步，未来更加美好，是时候发挥你们的力量了。9月9号立法会选举还有6日就到，一起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吧。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些，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问你点解教呢课，其实便为少呢一课，我哋诚意讲一声你系错，我哋诚意讲一声你系错。 四万人在政府总部天马公园齐齐唱由问我改写成集会主题曲，不但悦耳动听，中央人感动低回不已。苹果的评论说，这一首的主题曲没有用上什么高深的词汇，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他只是轻轻地提出了家长、教师、学生对国民教育科的种种疑问。不知道那些躲在办公大楼特首办内的特首高官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只是知道歌曲中提出的疑问问到今日开学，到政府开始强推国民教育的日子，仍然没有清楚合理的答案，依然都是一副你有你质疑我有我硬推的态度，坚决不肯撤回国民教育科，这个实在令人非常失望，并且充分地反映出梁振英政府既脱离民意民情，又不顾社会的长远福祉。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女士昨日就说，国民教育科在上一届政府主政时已开始酝酿和咨询，就不是近期才由石头爆出来的事。 上一届政府酝酿了几年之后呢，希望在由今年在小学开展这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亦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它不是突然间石头爆出来的课题来的嘛。在一个理性讨论的环境之下呢，究竟是不是真的要用到比较激进的手法，必须要达至唯一的后果，就是说喂，你政府要撤回这个科，不准再讨论这个科，就未必是广大社会都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处理的方法。 司长的回应实在是教人摸不着头脑，家长、教师、市民不过在天马公园搞了个嘉年华会，大班人一起开个论坛发表下意见，嗌几句口号，唱啲得意的歌曲，那怎么算得上激进呢？至于有同学选择用绝食的方法作抗争，也都没有半点威胁的意味，他们只是要用类似苦行的方式提升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希望可以促使官员立马勒马改变初衷。真正激进的其实就是特区政府，其实就是掌管教育政策的官员。在所有持份者都不清不楚的情况之下，硬是要国民教育科九月上马，在全港小学开展，这个才是真正激进以至不负责任的做法。近几个月以来，家长、教师、同学、教协及其他的专业团体已经提出大量有根有据的疑虑，包括教材内容偏颇、教材不符合事实、指引含糊等等。 任何负责任，特别是对下一代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先厘清这些疑虑，先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先建构共识，然后再谈怎样落实，几时落实。偏偏特区政府就反其道而行，先为落实课程设立死线，再逼学校仓促引入课程，然后拿细蚊仔作为国民教育科的实验品，令他们面对被洗脑的危机。评论又说，特区政府或者以为今日开学之后就可以令国民教育科变成既成的事实，就可以将国民教育科生米煮成熟饭，逼家长、学生、老师和市民接受。但是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七月的大游行和上星期六的嘉年华会都清楚显示，市民在保护下一代的议题上是不会让步，不会退缩，和洗脑教育的抗争更加是坚决和长期的。 九点十四分啊，在网上见到黄之锋陈晚留言咧，佢话即系讲今日啊，佢话七点几咧喺政府总部起行上学嘅感觉系好有趣，实在冇趣噶，真系啊！呢个咁样嘅吹水我呢咁嘅特区政府真系完全系唔理会呢个五点钟嘅死期嘅，真系。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喺英国 Nottingham 打嚟嘅周先生嘅，周生早晨， 早晨， 早晨。 周生你好，你好， 你好， 系 听唔听到？ 听到， 听到，听到。 Hello， 系你好。 阿郑生啊，我 系 郑生，林生你哋好啊。 系系， 早晨啊，早晨， 早晨。 咁样咧，我客气说话唔讲嘅，我想问一下咧，有啲嘢我想了解一下啫，因为我本身都系香港人。咁样，我想问一下咧，阿郑月娥同埋嗰个 林郑系林郑月娥， 阿林啊林郑月娥啊， 系。 同埋嗰个你哋特首嘅 梁振英， 梁振英，梁振英 CY 两啊， 其实佢哋有冇英国嘅身份嘅？ 嗱，佢哋 唔好话英国，我唔好话英国，即系有冇第二个国家嘅身份嘅？ 嗱，佢哋配偶咧就有嘅。嗱，根据基本法咧，做立法会议员啊，或者特首啊，行政会议成员啊，同埋啲主要官员咧。都唔可以有外国居留权嘅，但一样取巧嘅地方咧，就系林郑月娥啊、梁振英都有居英权嘅以前，但因为佢要做特首啦、做公职就放弃咗嘅。但系呢个放弃咧，其实就嗱，如果根据基本法嚟讲咧，我哋讲法治噶，咁呢样就合乎法例嘅。但系如果讲实际嚟讲咧，其实我哋仍然拥有居英权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配偶有啊嘛。嗱，咁啊，阿梁振英嘅太太即系我哋个所谓啊特首夫人咧，就啊有个英国姓添啦，唔使讲啦。林郑月娥就成家人咧都喺英国住噶啦。啊， 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哋随时都可以离开，唔好话英国，即系随时可以离开。 哦，咁老实讲，今时今日咧，有钱咧，全世界去边都得嘅。不过真正根据基本法咧，佢哋系。佢哋系符合規矩噶，我哋要公道講咧，因為我哋講法治噶嘛，香港。但係其實取巧嚟講咧，佢哋喺實質上啊冇居英權，但係喺呢個實在啊，佢又可以去英國住嘅啊。 咁即係其實佢即係好容易就即係其實都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就係佢唔做嘅都可以隨時。 哦，可以隨時可以，因為佢屋企喺英國啊嘛，阿林尤其是林鄭月娥啊。 如果其實咁樣，其實佢而家佢做咩都冇顧慮㗎咯。 啊，冇顧慮，冇後顧之憂，有錢，英國有屋，啊老公仔喺英國過得好愉快，啊佢隨時走都得㗎。 哦，咁样真系，其实都好麻烦嘅喎。其实咁咧，其实而家咧， 咁呢个系基本法规定嘅，我哋又唔可以咁讲嘅。同埋每笪地方有唔同嘅居留条件嘅，譬如英国咧就一样特别嘅，同美国、加拿大有啲唔同咧。英国如果你取消咗个居留权或者护照咧，佢俾多一次机会你嘅，就可以再申请嘅。所以有一句说话咁讲嘅，叫 bitter stock allowed to base， 即系话咧咬完一次仲可以咬多次， 可以翻添一次。 好啦，多谢电话，周生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另外有位听众夏先生、啊。 夏先生， 系大班，林斌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今日听到话呢、這个吹水鹅话佢度日如年啊！ 唉， 哎呀，呢啲嘅说话咧，应该李望洋啊、刘晓波啊，或者嗰啲大陆意见分子坐紧监嗰啲人先讲噶嘛。既然佢咁凄凉，佢冇做啦。到日如年，佢今年五十几岁系嘛？ 咁如果度日如年嘅话，佢活到九啊岁都三啊零年嘞喎，啊三啊几日啫喎，过零月就嚟香嘅喎，哎呀，快啲下台啦，快啲走啦，快啲保住个命仔啦，翻去英国啦。 唔系，我哋想讲下究竟香港人点样度日如年啫，我哋点理佢啦，即系可能佢真系不食人间烟火，你明唔明啊？ 系啊， 咁咩叫度日如年咧？我 中文根底又差咧， 咪俾啲市民话俾佢听咩叫度日如年啦，好唔好？好啦，多谢电话。 冇咁讲，拜拜。 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唐小姐嘅。 早晨，唐小姐。 早晨。大班林伯。 你好。 我嗰日星期六咧就去你遮打 遮打花园系。 遮打茶系。咁见到大班嘅太太啊，即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着到朴素啊。 多谢你先。多谢你啊。 即系我咧就即系临走嗰时先落大雨，即系全天咁做未咧？即系我哋即系可以即系咩？crying 嘅到先咧，都睇唔到我哋啲泪水啦，吓，即系唔系我怕见咩新人喊过四次都。咁啊，讲个 Terry Lam 咧，即系林郑月娥咧，吓，即系我同佢 same 学校嘅，即系 校友嚟嘅， 系校友，即系我大佢多，我六五年毕业嘅。咁我有好多 Terry Lam 咧，人哋譬如 Terry Lam 诶林嘉丽啊，即系中文名，因为 Terry Lam 系林郑月娥咁吓，咁你冲死我啦，变咗吓，咁。咁佢即係大班嗰啲名好好又貝德良張英雅雷貝德良咁即係好欣賞你個台即係我呢就即係我同佢同即係同人唔同名呢即係我呢連中門都攞唔到又冇公屋我即係要住私樓好貴租啊咁我呢又即係我舊時都係做公務員但係即係我嘅 small potato 呢但係我做過 IMA 啦做 immigration 啦做過 DDC 呢我做个 CMA 啊，做个青年会啲咁啦，即系就冇 commercial experience， 即系想自己做都做唔到啦，即系要做嘅，即系做人哋企。 唔紧要嘅，人各有志啊嘛， 系嘛？但系我 主要生活得开心吓。 我如果读即系我唔会读二年，真系好惨。即系我如果我攞综援咧，我唔系贪佢嗰几千蚊啫，即系我参加嗰啲即系嗰啲即係嗰啲function 咧唔使錢嘛，即係綜援免費嗰啲咁啊，即係想攞呢啲嘛，即係睇醫生免費就都冇嘅嚇。咁我即係讀嘅二年，譬如揾嘢做咧，咁佢做洗碗28个钟咧，咁佢咧又要你淨唔係淨洗碗啊，要洗碗洗地，洗埋啲咩油格啊、油兜啊、兜啊，咩都洗嘅。譬如茶餐廳送埋外賣啊，咁啊，即係好多佢都唔請我，佢睇就係28蚊唔夠我買 hand cream 啊，都即係我咩？即係唔係我就即係冇嘢咧，唔係即係唔會學人哋僭建啊、整容咁咧。但即係隻手即係要嚟即係寫字啊，要做嘢咁啊，要保護啦，係咪？唔好整曬啲斑啊、啲 age spot 啊，咁啊，即係唔會搽紅，即係gel 甲啊，佢唔會就即係乾淨嘅剪指甲。咁又同佢講翻阿林鄭啊，咁佢咧就即係連學校都拆喎，即係我哋嗰即係 demolish 我哋間學校，即係我前面有四個 angel 嘅幅畫噶嘛， 即係個母校拆埋啊！ 系啊，剩翻唔买佢，即系重建。 哦，重建。 但系咧要筹款咧，即系要咁啊！我哋嗰幅画咧，即系四个 angel 咧，就坚尼地道嗰度啦。咁而家就即系整个bring back the angels 即系筹款咧。咁佢梗系有钱咧，佢唔知认几多万咁啦，系咪？佢几万等于几蚊咧？咁我哋啲 small potato 咧就。最低消費咧就捐300蚊，就有一粒嗰啲即係冇 set 嗰啲，即係嗰啲有啲粒嗰啲嗰咩，嗰啲胎嗰啲咩，即係一粒嗰啲隻石仔咧，即係300蚊就有粒石仔， 紙皮石咁啦係嘛？ 啊，紙皮石啊，即係砌翻嗰幅畫咁啊，即係最低消費300蚊，咁啊，即係而家就即係周圍揾人捐啦嚇，即係我就 ear wrap 嘅，咁唔係我 ear wrap 嘅派即係派嗰啲嘢俾我哋，咁啊咁唔好講唔關事，咁啊講下林鄭啊嚇，咁佢咧。哇！真係好大班講佢啲benefit 啦，係咪？有 CS 車啦，有屋有剩啦，係咪？咁佢嗰時佢同人講咧，佢話佢未請個工人啊，即係佢住咗湊仔啊，即係家務。咁啊，證明佢做嘢即係懶啦，即係唔開 OT 咧，即係夠五點就走嗰只咧，係咪？點可以咁顧嘅？咁 你其實唐小姐，你想講乜嘢？你想 我講佢即係你話即係 讲。 唔系，我谂我哋而家想讨论一个问题，就系究竟香港人点样度日如年嘅？你至于阿林郑月娥佢自己嘅生活咧，其实我哋大部分人冇兴趣嘅。即系最紧要，佢作为一个公务员咧，去尽忠职守，为我哋香港人服务，我哋要求呢样嘢啫，就唔系走出嚟啊推埋一啲。即系为我独尊嘅政策，譬如好似国民教育咁，咁多人反对，佢仍然坚持，啊，仍然咧认为啲小朋友系激进，仍然觉得佢哋绝食系唔啱，仍然觉得咧，啊，即系政府就一意孤行噶啦，啊，你讲乜都冇用噶啦，啊，多谢你啊，唐小姐， 佢准时放工去凑细路，我哋都唔介意嘅，你唔好谂埋啲咁样嘅吓坏嘅政策嚟害我啲细路。 我哋仲有旁边可以请咗阿钱生嘅，钱生你好， 钱生早晨。 钱生， 钱生你好嘛？心电话 电话断咗，而家有英国伦敦嘅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早晨大班， 早晨黄生， 早晨 系， 但系我哋都睇到香港咁嘅情况，都觉得度日如年，觉得好惨、嗯，因为就算我哋即系身处海外啦，见到香港呢几年嘅变化变得咁坏咧，实在即系于心不忍啊。咁、 嗯、 其实我今日想打嚟想讲咧，就系话其实我哋香港人，即系喺海外嘅香港人啦，虽然即系唔喺香港啦。但我哋應該更加要利用我哋喺海外嘅優勢啦，因為我哋啊，即係都係生活住喺民主自由嘅國家啦、 嗯， 即係更加應該要運用我哋嘅喺海外影響力咧，去影響翻喺香港嘅事務咯。咁、 嗯、 我想呼籲就係話啊，所有身處喺海外嘅香港人咧，就向你哋就近嘅香港嘅辦事處咧，就應該一人一信、 嗯、 去啊、呼籲或者去反映你哋嘅意見，就係、是、反對呢、這個。洗腦式嘅共產國民教育嘅，咁同埋咧，我同幾個朋友咧喺倫敦咧都諗住就，如果香港政府咧就唔喺今日取消呢個國民教育咧，我哋亦都會禮拜三咧就希望舉辦一個集會嘅，就喺以前林鄭月娥做嘢嘅地方，即係呢個香港駐倫敦嘅經貿辦嘅外邊嗰度咧，就要舉行一個集會啦，希望都喺嗰度綁上呢個反。洗腦嘅黑絲帶支持我哋學生咯，咁所以就希望借你嘅平台咧，就可以即係發出呢個訊息。咁我哋亦都會將呢啲資料咧擺喺你哋嗰、那個Facebook 嗰個網頁上面嘅。 係 好啊， 係啊， 即係香港五點鐘，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唔撤回呢個咁嘅德育同國民教育科咧，咁你哋就會去到集會啦，喺倫敦嘅經貿辦嚇。 應該去拜登。就大个详细嗰个时间咧，我哋都仲系安排紧嘅。 系系系， 因为你知而家伦敦又举办紧呢个残疾人士奥运会啊，可能啲交通啊好、嗯、多嘢都要迁就，所以我哋都系而家系计划之中嘅。系，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继续支持同埋关心香港。啊，香港始终咧都系我哋条根嚟嘅。啊，即系正如有位老人家，亦都正如正话有位听众咁讲，啊，我哋个个都热爱香港，香港系一个。啊！全世界唯一啊！我哋中国人觉得啊，可以喺香港安居乐业，香港系一个中国人嘅乐土。点解今时今日梁振英选咗做特首，唔够一百日就搞啲咁嘅嘢出嚟咧？啊！呢样嘢咧，值的而且确令人咧啊费煞思量，亦都莫名其妙。究竟佢嘅任务系咪其实就唔系咩四大任务，乜都唔系？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咧，就搞翻香港嘅啫。 点啊？嫌香港人太多系咪啊？吓，唉，离晒谱。而家我哋 香港人太多啊，嫌香港人太多，唔系香港太多人啊。咁啊，搵啲大陆搵啲人嚟沟乱佢嘛。而家另外一位听众咧，英国打嚟嘅，系列斯打嚟嘅，李先生你好。 系早晨啊， 李先生你好，系 早晨， 系。关于你哋讲嗰度日如年嗰个咧，我喺英国咧就都系香港人嚟嘅，过咗英国都有成廿年。咁、 嗯、 我每年翻嚟香港都有一次旅行嘅，咁就、 嗯、即系 翻到嚟香港 探亲啦。 吓，有个感觉咧就系咩？就见到街上嗰啲老人家 系 吓、啊，叫街上啲老人家执纸皮咧，我就真系睇到好心酸。 系， 但我次次见到佢咧，我都会俾少少钱去买嘢食，佢好开心，但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伤心。 有啲唔肯要噶， 我唔明点解香港嘅社会咁悬殊都有，个个揸靓车 Bentley 喺街嗰度、 嗯、 啊，见到几多有钱路、 嗯， 但系可以见到啲老人家咁。我喺英国冇见到啲老人家系咁样噶、 嗯， 我见到英国啲老人家 个个扮到好靓，着到好光鲜， 走去公园， 真系同香港 晒下太阳啊！ 即系我唔明点解香港政府可以做到咁样，我有时真系我自己感觉到真系好难受啊！我唔明点解 咁，但系有个官员 挨咗咁耐嘅， 有个林郑月娥走出嚟就话佢自己度日如年，所以我哋怒气咁解啊嘛！ 要喺街度执纸皮，有咩可能啊？这个社会咁发达咁繁荣，仲有呢啲现象系个香港社会嗰度出现嘅，你话公唔公平？ 因为香港咧攞呢个福利咧，又要啲系仔女咧签咗呢个衰仔纸先得噶，系冇人照顾。咁然后咧，仲有咧申请嘅时候咧，就咧呢个系社福利处嘅官员，有啲咧就好似你同佢分身家咁样去吓，同、啊、你去系检查你嗰、那个 阿林伯、啊、一个完善嘅政府，一个完善嘅社会政府，一个好负责任嘅政府，好似你英国嘅民主，迈向民主嘅。我真系冇见到呢啲老人家系街上存在嘅。 咁、嗯、香港冇福利啊嘛。咁香港而家 出嚟玩、出嚟饮酒、出嚟扮靓，冇话到香港真系愁埋苦面，踎喺一度等人哋抌纸皮，跟住走过去执。我真系睇到好。 所以就反映咗咩叫度日如年咯。所以点解林郑月娥咧？ 真系呢、這个 佢用呢个说话嚟讲佢自己个 林郑 嘅生活咧， 我形容嗰啲香港嗰啲老人家啲穷人身上咯。 好啊，多谢电话，我哋要听嘅。九点半的新闻。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沙田的浸信会吕明才小学新学年开始推行国民教育科，校友成立关注组反对，在校外摆设街站。一些校友到学校示威，并在门外摆设街站，反对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科，亦都收集家长的和学生的签名。有校友对政府闯出推行学科表示忧虑。 有好多家长都唔知道原来会搞国民教育科，系冇受过校方嘅咨询嘅情况下咧，就唔应该急急咁去硬上马嘅。咁我哋都会表示翻对个教材嘅忧虑嘅，包括之前咧有老师咧就曾经同我哋讲过啦，喺个电邮嗰度就话其实校方所讲嘅话用咗成年时间准备嘅讲法系与事实不符嘅。原来六月嘅时候佢哋先至开始咧仓促咁去开会决定去揾教材啦咁样，然后先至去搞嘅啫。咁一切嘅时间咁仓促嘅情况下，其实好多嘢都未准备好，点解一定要系九月嘅时候去推行呢？ 沙田的浸信会吕明才小学是其中一间表明会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小学。有读这间小学的学生说，学校没有向家长透露会教什么。 因为我已经见我在新闻那里已经见过有十个同学绝食咯，这样就觉得他是坏的东 西。你说觉得坏是指哪一边坏？ 是指国民教育那边，是一科叫我哋尊重国家嘅一科咯。 学校有冇同你讲过会教你哋啲咩内容？ 冇啊，因为同埋佢同嗰啲家长话系绝密噶，唔准讲。 佢点样同家长讲话系绝密？ 我唔知啊，我听妈咪讲翻。 有家长就话，学校决定开科之前只系咨询家长教师会，对开科并唔知情。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回校的时候都没有回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几十人继续占领政府总部，政府总部门外仍然摆放着十几个帐篷。在朝早有参加者起身之后用电脑上网打发时间，而通宵留守的学生就换上校服返学。十名绝食人士继续接力绝食。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要求政府在下午五点之前回复是否撤回国民教育科，否则会有进一步行动，不排除发起罢课。港股是下跌，恒生指数现时跌紧91点，报19,391点，报9,234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啊，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要间封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到顺德中心。另外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车行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咁远噶吓。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又点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又去到呢个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走入去新界睇睇狮隧出九龙咧，依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车龙啊短翻啲啦，只系去到小沥源嘅啫。喺咧日前学民思潮同埋反国民教育嘅大会上面咧，除咗可以支持一班学生哥同埋年轻人之外，仲可以更加了解演艺界中边啲系真正嘅正义人士啊吓。嗱，冇错啦，佢哋冇为到人民币而背弃良心说话，冇错，为一班学生香港人发声，呢啲真系要俾10,000个赞佢啊！相反啊，有啲政界候选人又想去抽下水，点知十分钟唔够就俾人嘘住走啦，老友，好啦。系啦，喺度提翻大家啊，咪 DBC 啊就会开放呢个电台嘅大本营啊，俾各位人士可以参观一下噶喎吓。今日日期就系呢个9月3日至到9月8日，星期一至星期六啊。咁啊，上时间方面，咁啊由星期一至星期五咧，上昼9:30至到下昼嘅5:30啦。另外星期六上昼9:30至到下昼嘅4:30，欢迎大家光临数码港第三期301室啊，无需要预约登记噶。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在今届伦敦奥运田径跑道之上，有由邓奕俊、黎振浩、吴家峰和徐志豪担大旗，亚洲今年最快的香港男子40×100米田径接力队。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优胜的地方，就是我们四个都是跟同一个教练。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今次的嘉宾是港队飞人黎振浩。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00-4:00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前扰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00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泳思路帮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2012立法会选举入席路啦， 投票在即，一起分析透视，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 DBC 选民我话事， 今个礼拜起星期一至五下午1:00-4:00大声台播出，郑大班率领一众时评节目主持人电话质询各地方选区候选人， 还有听众封烟热线电话是1872111， 选民怎可以冇得讲，因为是 DBC 选民我话事。 立法会选举在9月9日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引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投票，首先要懂得分颜色。9月9号立法会选举，因为新增了区议会功能界别的议席，322万选民一人会有两票的，不过在投票的时候是不能够入错票箱，所以一定要懂得分颜色。而地方选区的选票背面是印有蓝色的图案，而新增区议会功能界别的选票背面是以白色为主。选民投票的时候，在每张选票拣选一个候选人名单，再在旁边圆圈盖上一个剔号，然后就将选票对接，再根据选票颜色，即是蓝色选票就入落蓝色的票箱，白色的选票就入落白色的票箱，那就可以选的了。 DBC 与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都是一个家长，绝食从来都不是应该我们认可的。 一班的学生甚至一些六十几岁退休教师绝食，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不愿意听市民的民意。 以事论事，实事求是，指引有问题的话，政府都是愿意有商有量。 与政府抗争到底，守护下一代就是守护香港的未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早晨，40分啦。 今日咧就是我哋 DBC 个直播室嘅开放日嘅第一日。咁有听众咧就上 Facebook 问我今日礼拜边日放假，我边有假放？我一至五喺度嘅，礼拜六喺唔喺度咧就暂时未知，可能随时要做替工噶嘛。咁啊，讲翻梁振英咧，佢嗰个土地政策咧，就话啊提高呢个土地咧，就去舒缓嗰个需求。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出咗10招咧，其实完全冇增加到土地嘅供应嘅。嗱，佢嗰日宣布10招稳定嘅楼市咧，其中包括将36幅政府机构或者社区用地改造住宅用地，并且话咧指定咧完成之后咧可以提供12000个公私营单位。嗱，当时政府就话咧已经有10幅土地咧完成咗改变规划，涉及2140个单位嘅。但系而家俾报纸就发现咗啦，俾传媒当中有3幅较大用地咧，原来咧从未完成整个城规程序嘅，随时会因为地区或者技术问题咧，根本咧就冇可能提供到呢啲土地嘅，而市民咧亦都系反对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大家都知道，我之前都讲过噶啦。林郑月娥礼拜六咧就话啊，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咧就话佢哋呢个啊土地嘅政策咧系唔理地产商嘅反应嘅。其实地产商揞住个嘴笑啦，大佬，你俾佢早啲卖楼花，咪等佢早啲回水。第二样嘢个风险咧，由地产商嗰度转嫁咗俾消费者。嗱呢啲嘢边度使谂啦，直情啊！佢唔会将地产商心里面入諗嘅嘢摆喺心里面，但其实呢林郑月娥心呢就等于地产商嘅心一样嘅啫，最紧要就点样官商勾结啊，利益输送。另外一样嘢呢，一簽多行啊，那个政策呢而家人反对啦，本来深圳呢9月1号开始呢啊有400万啊冇呢、这个啊，即系 冇呢个深圳户籍嘅吓 嘅人咧，就可以1簽多行嚟香港。咁林呢、这个梁振英咧就即刻出嚟回应啦。啊，香港系见咁大反应咧，就延迟3个礼拜实施。但你知唔知深圳而家开始接受申请？你知唔知一般申请嘅程序咧，其实系需要20日嘅。即系而家梁振英就话俾你听咧，我褪迟3个礼拜，即系21日，即系咧褪迟1日。 但系寻日我哋睇电视新闻咧，就系讲到咧，讲礼拜六嘅时候咧，就讲到话咧系啲人去到内地嘅单位申请就话拒绝啊，暂时唔办你住噶。 总之要3个礼拜啦，嗱、啊，所以咧梁振英讲啲嘢咧，你千祈唔好信。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系黄生嘅，黄生早晨， 早晨黄生， 系 早晨， 你好，黄生 啊，林伯， 有咩意见啊？ 就系三几个项目，尽量快啲讲啦。 好啊， 就系、是、你呼吁啲听众选民唔投白票，超级区议员嗰度咧。我就反对， 唔紧要啦，你反对，尊重你反对。 我认为咧，第一系表示对呢个无厘头嘅政改嘅产物咧表示抗议。第二，你讲嗰个关键保住关键少数年啊，洪展基啊，要保住落去就因为唔想李慧琼入咗去就帮助通过恶法啦。咁但系咧，洪展基同埋嗰个论坛咧就话佢。冒住滅黨都去寫，即係話佢嘅承諾咧就寫唔到就滅黨啊！咁即係佢為選舉嘅啫啊！第三咧， 咁點可以咁講 咧？大家都諗到咧，泛民嗰廿幾席咧，當大咁即係問一個問題啊，大班係如果大軍壓境，你估啲泛民而家見到嗰堆人咧，有邊啲人最快棄械投降？ 咁呢样嘢呢就时穷之乃现，我都唔话到俾你听㗎啦。冇一个人信得过 啦。超过三即係廿四席入面超过三分之二即刻第一时间气系。 阿黄生 就唔会搵到一个呢。 阿黄生如果你咁讲呢。 就拿住两支旗对住坦克嗰位人。 阿黄生如果你咁讲呢我哋不然唔好参加呢个选举啦。我哋直情全部放弃投票咪仲好。咁唔使淨係針對嗰个超级垃圾区议会啦。即係你呢个系一个消极嘅抗议。我个就系一个积极嘅。即系我同你嘅睇法就唔同，我就积极一 啲。唔系，我都积极噶。等佢快啲，咪搞多啲，因为佢当啲香港人傻噶嘛。包括政府佢觉得用一啲含糊其辞嘅十招又搞掂你。 阿黄生， 呢啲咁样嘅理念出发，嗱，大班听我两句啫。 咁我只可以同你讲，我尊重你嘅睇法啦，但我唔会同意嘅。咁我亦都你亦都唔同意我，咁啊最好啦。即系大家就因为我哋呢、這个。 开放嘅社会又多余嘅社会 ，BBC 又好就系俾大家讲嘢嘛。咁我 第二个问题咧，就我分分钟觉得咧，嗰、那个国民教育就系因为要灭李鑫嘅原因。因为点解咧？如果佢推国民教育嘅话咧，唔系教香港国民教育啊。佢不停地咁都会有次啊涌过嚟，好似扣起你咁啊，扣西藏咁啊嘛。你又喺度讲啲国民教育，佢又翻翻去嘅话咧，一传十，十传四咧。哇！有咩十年八年发咗佢十三亿都知道咩事啊？ 识听广东话嘅唔使担心， 佢哋上网听到你嘅节目嘅。 唔好担心，因为 反国民教育我呢铺真系结啦。 系， 唔系阿黄生，我明白你谂咩嘅。你呢个谂法咧就是、火凤凰啊，即系你呢个就系火凤凰咯，死咗先再嚟过。咁但我就觉得咧，我哋都要积极嘅。嗱，我亦都讲俾你听啦。 海外嘅华人最好动员一啲咧，真系顶住香港生活。 唔系，我都想讲俾你听咧。讲到呢个超级区议会咧，呢个垃圾超级区议会都唔使谂噶啦，因为咧去到最尾咧，呢个边个啊？呢个工联会阿陈婉娴咧，一定会配票俾啊。呢、這个李慧琼嘅保住李慧琼嘅，所以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投咩票都假噶啦，不过我哋都要争取嘅。如果你投白票咧，就更加成全咗佢哋。如果我哋将嗰一票啊，大家都知道嗰阿冯剑基点样衰噶啦，投俾佢咧， 起码白票， 起码都可以抗衡到啊李慧琼一啲啊。 你话佢有票当选咪大多数香港市民唔明噶嘛，以为咧就系佢哋合理咁当选啊嘛。是吧就不是因为配票的结果嘛，如果你白票就起码样衰好像之前梁振英上台。 那你但是有个问题呢、啊 那 個、你立法会没有了关键少数呢，尤其是在这个分组点票那里 呢，你又有没有 做 到 关键 少数有四五个人拉布已经搞定了呢， 你以为拉布有用的，拉布只在季尾有用的咋，季初是没用的。 有些非常之重大到拉布都搞不定的，自然要靠民间。 不是，我解释给你拉布这个程序呢，如果在立法会选完之后呢，他们会改变个游戏规则，他们没得拉的，我告诉你。 民间现在那个反这个德育和国民教育的人数就 没得拉，因为他们预备改这个议事规则的。你睇到上次啊，曾玉成最尾都剪布啦，一选完9月9号呢，立法会一开会呢，啲保皇党第一样嘢做呢，就将呢个拉布呢样嘢呢废咗佢啦，我话俾你听。 好啦，多谢黄生啦，我哋听另一位电话，新 先生。先啊， 好，广告先啊，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我问你，你系咪选民？ 系。 立法会选举喺几月几号举行？ 九月九号星期日。哎，咁钱嘅问题啊，点会难到我咧？ 好，咁你一定要嚟参加由选举事务处赞助播出嘅《开心快活人全能选民大作战》咯。 几时先？ 听实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半到四点嘅《开心快活人》啦。 有咩奖品先？ 打通1872112，答啱有关立法会选举嘅问题，即刻送你梁继章、李丽睿亲笔签名 DB 3400数码收音机一部。 开心快活人全能选民大作战，等你嚟挑战。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49。 我而家旁边有听众阿陈生，争取时间。 新先生， 新生，唔好意思，新先生， 系我系新生， 你好。 系咁我关于反洗脑咧，有一啲建议，我自己会去参与，亦都希望柜台会帮手啦。我会建议咧，就系选举日当日咧。香港的市民和选民呢尽早去投了票呢，就一起去反洗脑的大本营那里去参与绝食，就一路呢守望到开完票，这样亦都呢向世界纪录 去申请成为一个世界纪录去登记，这样呢是引起国际的关注，因为呢他现在是这个香港政府呢不觉得香港的市民做的事是一样什么重要的事，那唯有呢我们去提升这个国际关注，我相信呢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万人会一起参与一个绝食的，亦都是令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知道香港政府是推行和在大陆背后支持推行这个洗脑的教育。 但我可以话俾你啊，因为梁振英咧喺选特首嘅时候咧，同中央承诺咗咧，啊，佢要执行 交七成票啊， 四大任务啊，四大任务其中一样嘢你睇到嘅，今次民间反应咁大咧，佢仍然一意孤行要推呢个国民教育咧，你系睇到咧系完全冇退让嘅一步嘅，啊，即系所以你话今日五点钟前咧。你俾个死线去要撤回国民教育咧，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好灰嘅。但问题我哋唔可以放弃啊，我哋一定咧要继续撑住啊。所以如果今日五点钟咧，佢唔撤回嘅话咧，我哋要将抗争嘅行动咧 要拉阔啦， 升级咯。 同埋咧，远喺伦敦嘅听众都话，佢哋会去喺伦敦嘅经贸办咧，亦都有集会啊，会有啊。 唔系净系伦敦有嘅，全世界都有嘅。 咁啊系咯，因为我谂 Facebook 咧个消息一发布嘅时候就会有响应噶啦。 啊，多谢你，新生啊，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陈生。 陈生你好， 早晨。就其实咧嗱，入边个内容咧个指引咧，我就完全冇睇过嘅。我系一个中立啦，即系喺我冇睇过嘅情况之下咧，我唔知道究竟嘅争拗点系喺边度。嗱，第一就政府点解唔可以唔撤回？第二点解教书学生点解唔可以唔推行？即系我好多嘢唔明啊！即系我冇睇过呢、這个，即系我当一般嘅市民去看待嘅时候咧，其实既然咁多争拗嗰阵时候咧，政府系咪一人让一步咧？先撤回，后再你认为再问一问佢？ 陈生啊，如果你有听到政府嘅讲法，佢话冇撤回嗰回事，因为有三年啊，而家唔系叫你即刻推开，即系展开嘅。 点解你帮政府讲嘢、啊？我都 唔系，我系话俾陈生听。 阿陈生明嘅，陈生就话佢自己啦。 我 陈生好客观噶，佢咧就话佢自己冇睇过，但系佢唔明一样嘢。既然民间同埋嗰啲所谓持份者有咁大嘅反应，点解政府都唔收翻？ 系啦，冇错啦。 佢你政府讲嗰啲歪理，我哋唔需要理嘅。佢讲嗰啲全部系歪理嚟嘅。即系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政府对一个政策，如果你要施行嘅时候，当民间或者持份者有咁大嘅反对声音嘅时候咧， 系咯， 你唯一一样嘢一定系撤回嘅。 啊，系啊，啱啊， 呢个就等于当年廿三条一样啊嘛。 系啦，冇错啦。但系其实应该系从 你谂下当年曾荫权俾阿黄毓民掟一只招，黄毓民一招成名嗱。他都是因为咁掟一只招，将佢嗰个增加呢个 老人金需要审查嗰样嘢， 取消咗啦。 一只招一啊，曾荫权都可以即刻撤回一个政策。嗱，讲翻曾荫权啦，嗰、那个悭电胆啊，市民一有咁大嘅反应，佢又即刻撤回。嗱、你睇到今次梁振英，睇到社会上嗱有九万人上街。有四万人上呢上个 weekend 咧，即系早两日咧，去咗政府总部，佢完全唔听嘅。咁你咪睇到呢个政府咧，佢善达民意嘅咯，同埋佢一意孤行嘅咯，即系呢个政治任务嚟嘅，你明唔明啊？ 我唔系我知啊，你其实你用阿吴克俭咧做教育处处长嗰时候咧，局长嗰时候咧，根本已经睇到嘅，根本佢都唔系教育界出身。 好多人就唔明边个推荐啊？阿吴克俭去做嘅，有啲人咧就赖阿张炳良，其实咧就系阿罗范招芬推荐佢嘅。 我、呢、這个 你知啦，佢就执行住咗罗范招芬，佢未曾即系喺佢做教育处处长同埋李国章做教育局长嘅时候，佢哋未做完嘅嘢，佢就揾呢个鹌鹑出嚟做啊嘛。 其实我希望咧，真系听下市民啦，就真系暂时撤回咗之后咧，再咨询完之后再讨论入边嘅细节个内容，有边啲？我唔明点解六四唔可以讲，去探讨，去知成个，譬如中国依家开始逐渐嘅强大嗰阵时候，俾多啲香港市民、中国嘅市民，点解唔可以知多啲一啲嘢？无论正与反都好啦， 所以 应该由 所以而家好多人咧喺度闹我又好乜都好啦，话我鼓励啲人唔好投白票啊，或者支持民主派啊咁。个问题就九月九号，佢哋喺九月九号选举之前，而家都咁肆无忌惮啦。你谂下，如果九月九号选咗个立法会出嚟，系全部大部分都系保皇党，而我哋所谓关键嘅少数派喺呢个直选嘅议席里边咧，啊，即系35席里边攞唔到18席，啊，喺直地区直选，又或者总数攞唔到24席咧，根本啊呢、這个政府会继续倒行逆施嘅。所以我就一定要积极嘅，所以我啲讲呢样嘢咧就为大局嘅，就唔系话喺呢个时候咧就话边个出卖我，我出边个出卖你。喂，任何人出卖你都冇啲保皇党咁样出卖你咁惨啊！你 其实今次嘅选举咧系好重要，所以你见到梁振英咧系睇今次嘅选举究竟系边个系大比数，即系譬如究竟系民主派啊？定是保皇党这边是攞票的。所以呢今次的立法会呢，第一我觉得就很粒粒乱的。我都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从来这么多年呢，这二十几年呢，我从来试过一次投票之外呢，今届呢我都有机会出来投，再即是会投票的。我从来没有投票，因为我对这个整个香港的政制呢，我可以告诉你是绝对的。 我想讲一句呢，因为我有个老友记在 Facebook 到了，就说修改议事规则要分组点票的，不是的，错的。啊，这个修改议事规则呢是完全不需要分组点票的。第二样东西，就算是要分组点票， Danny， 如果在那个直选那里我们没有关键的18票一样是没得玩。啊，但修改议事规则呢是不需要分组点票的。是根本就在那个政制事务委员会那里呢讨论的，都不需要在立法会讨论的。啊， okay， 继续啊陈生。 Okay， 好， okay， 多谢你啊。那我们在纽西兰呢有位听众啊，吴先生的。 早 晨，伍生。喂，伍生， 大班， 系、 大班， 系 阿林彪华， 你好，你好。 大班，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你。 系，唔好客气。 喂，如果有条茂利走去同老千对赌，赌足20年都输嘅，咁嗰条茂利都仲要继续同个老千赌，但系就拎你同我啲筹码去赌。啊，咁你仲俾唔俾筹码去赌啊？ 即系你系想讲民主派啊嘛？ 系啊，咁你赌到20年都输啦。咁大佬，咁你 咁我问你啊， 我哋 啲赌仔成日讲一句， 二十年都输， 有赌未为输喎。 仲要俾筹码去赌，你 唔 系搞错啊？ 我哋啲赌仔咧都有一句说话嘅，有赌未为输。如果咁讲，你咪好啦。嗱，你嗱，仲有啊？唔系你阿吴生， 吴 生，我再举， 唔 系啊， 吴 生，你俾我讲一句，你就明噶啦。我因为时间有限啦、哦，我唔系唔尊重你，唔好意思。你嘅理解咧就话，我哋啲筹码俾嗰啲赌仔同老千赌，赌亲都输嘅，不如就唔好赌啦。唔好赌就将我啲筹码咧全部交晒俾班老千。嗱，呢个就我唔会做嘅嘢。 OK， 你唔去俾呢啲傻仔去赌咧，你就将啲筹码交俾个老千，咁啊不咁即系唔使赌都系输噶啦。唔系我已经讲过噶啦。如果今日我生 cancer 咧，如果今日我生 cancer 有啲药咧，话会有一线希望，我都会明朝。如果唔掂咧，会死嘅，我都会 试。冇啦，冇希望啊！你见呢条茂利公开咁讲，你睇下刘慧卿点讲，你睇下刘慧卿点讲。九月九号你就知道我哋啱定唔啱啦。即系话嗰条赌仔同你讲，喂，九月九号之后你就知道 我就呢铺系啱啦。 喂，冇意义。 硬生，我尊重你意见，但系有一样嘢，我唔会将我啲筹码咧唔赌咧就咁交俾个老千嘅，我哋嘅分别就喺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咁我哋因为要播嗰啲提早收工咧，就要播嗰啲选举候选人的 名 单 啊。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系俗称嘅超级区议会，有五个议席。参选嘅名单有七张，包括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嘅三人名单， 民主党涂谨申为首嘅三人名单， 白允琴， 公民力量嘅刘江华， 民协冯检基为首嘅二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嘅五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嘅三人名单。